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 你系边个？ 我是威威， 我是杨怡， 我是阿牛，做乜你咁拘谨？喂喂喂，咁啊， 纯粹系咁。 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系我哋成日话咧，如果每一集嘅收听率咧同个 follow 成正比咧，咁就发达啦。 啊，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每个人听，每个听一次都 follow， 都系 follow 嘅话咧，咁就太好了。 有啲人咧听，我唔知佢系揿咗，但可能唔知系冇听晒，或者听一听唔听啦，咁就冇。 有嘅，有嘅，有啲冇听晒嘅，应该有啲系有听晒。 我哋通常每一集有几多个人听？ 平均最少有3000几个人咯。 哦，佢哋有 系啦，算好好噶啦。咁而家最受欢迎嗰集有9000几个人听过噶啦。 系咩嚟噶？ 系咩嚟？又嚟？ 你估下。 是喎、啊、就係要回顾其实年尾话事话突然之间。 而家最犀利嘅最犀利嘅。 最犀利嘅。 是其实呢近年的都是比较排。 其实我都是近年才做嘅啫。 不是那个近年意思是今年。 啊、今年。 是啦通常呢我哋呢比较受欢迎嘅节目呢 都系当年嘅。 唔系当年嘅。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譬如上年最受欢迎节目系上年嘅。咁系咪意思 唔 系一开头嗰啲集数。 一开头嘅总之一胎死腹中㗎啦嗰啲全部都。系你唔使諗开头嗰啲系受欢迎 㗎。冇可能嘅嗰啲就 系啦。 其实我想有问一下究竟有几人听过第一集呢 有 嘅。 即系 好 original。 而家人嗰啲呢通常呢一听呢佢会。 听最新嗰集 的，系啊，唔会听掉，有啲好好有心先会话，哎呀，我由头听咁噶、哦，我 feel 到嗰啲人系咁。 恭喜恭喜！ 系啊，佢话头嗰十几集好难顶嘅，有啲人话，因为嗰啲录音嘅可能设备冇咁好啊， 我哋嘅技巧又冇咁好啦、 啊，系啦、啊，我哋可能讲嘢又冇咁顺，畅顺啦，又成日搭音啦。 近排嘅 系啊， 不知道因为而家好难估噶， 咪点心咯， 啊吓。啊点心讲过咩啊？ 酒楼嗰、那个 系啊，酒楼的趣、 哦、 哇， 竟然系排行第一， 食嘢又系，真系好中意听人哋讲食嘢咯， 好嘢嚟噶， 系啊， 系咪咁？ 听食嘢系啦，好中意。 OK， 因为之前又系食嘢噶，记得 食咩啫？定系有咩类 似 啦？有咩食得啫？ 嗰个疯狂金字塔， 冇错冇错，到金字塔 系啦。好，去翻建案先，我哋收收个笑容先。因为今日咧，我哋都见到嗰、那个个标题啦，就系讲呢个破地狱啦。咁相信而家香港咧，应该好多人都讨论紧呢套戏啦。我相信我哋呢一集出嘅时候，应该更加多人睇咗噶啦。 而家系几多啊？ 而家好似系3000啊嘛，过咗 哦，暂时啊， 我睇到最新系话 3500啦嘛，系嘛？ 唔系啊，话咧七日好似冲上5000万嘛，上一个目标系好似已经4500万噶，我记得好似 我冇，因为我琴晚冇乜睇手机， 因为好似琴日有一日就已经800万啦。 It's crazy， 咁我相信系我出街最后啲啦，可能唔知道一亿未咧，可唔可以 真系咁快？ 或者可能7000-8000噶啦，都我估。 而家系做咗几耐啊？呢套系 其实佢正式上系11月9日， 哦， 一个星期咯。 而家啱啱喺录音嘅呢日啦， 即 系 佢 劲过 呢个九龙城寨咯，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已经系。 啊、 如果你以单日票房来计， 即系速度来计， 都真系好强啊！ 都好快， 冇谂过快到咁啊！即都应该会觉得受欢迎嘅、即 系 会有人睇嘅，即 系 多人讲嘅。 咁 但系就好爆啦！ 咦，而家我都未讲佢套戏叫咩名字？ 破地狱咯， 系啊， 冇讲。即系我知系大家唔知睇咗未啦。 我谂睇咗好多都。 或者你睇几多次啦？ 又或者你会打唔打算睇咧？ 系啊，或者你可能都系未睇嘅， 但 系听 到好多人 会想睇，或者你。起事啦，之后先算啦，咁啊，咁都系我唔睇，咁嗰啲咧系唔知道你系边款啦。咁我哋今日我哋三个睇就想又系想交讲下，唔好讲影评，唉，交讲下观后感啊嘛，又嚟啦，成日提自己，我哋好流嘅啫，唔专业嘅我哋。 睇完戏之后喺度讨论下啫， 绝对系三个女人喺 pantry 倾偈 ，OK？ 梗 揀緊 啲位，係啊，一定係。 我唔中意 pantry 咁咯，我坐坐低喺 pantry 冇得坐， 冇錯， 要冇得坐。 所以 呢度咧，我就睇翻維基嗰度啦，就寫翻 WikiWiki， 我就寫翻2024年11月16日咧，已經累積票房衝破50,000,000港元啦。 哦，係啊， 係啊，成為本地最賣座華語電影嘅第18位，暫時。 嗯，好。咁咧，嗱，都系而家系剧透警戒线啲。 即系如果你咧就谂住睇，又唔想我哋咁样俾人哋剧透晒，你就唔好听啦。系，因为我哋会讲晒内容出嚟。 如果你会觉得你想听我哋讲完之后先去决定睇唔睇，或者听我哋讲啱唔啱嘅，咁 就一定 要 听 晒，咁就一定要听啦，系咪？ 冇所谓嘅，有啲人唔计剧透嘅话， 你都听咗5分半啦而家。 但前面有几分钟唔系呢啲事， 前面有几分钟嗰啲正常嘢，普通料嚟。 报告， 佢哋都好想听讲呢啲废话嘅，我谂。 废话就 废话都我哋强项嚟嘅。 系啊，即系咧，我哋以下嘅内容咧都会爆晒所有嘢嘅。 系，真系所有嘢。 冇错啦。 纯粹个人嘅观感啦。 我哋睇完就觉得，因为咧呢套戏嗰个争论都几大嘅，我发现。 好大。 我首先我不如讲下，好快咁讲下套戏讲咩。 系。 就系咧，首先破地獄咧系香港道教嘅一个喺葬礼嘅时候其中一个仪式嚟嘅，香港通常比较常见嘅，喺香如果香港人你有亲人或者你去过一啲灵堂鞠躬啊或者咩，其实成日都会见到嘅。咁个故事系讲咧，黄子华我唔讲佢个角色名添啦，总之阿黄子华咧，佢原本咧原来话佢系做婚礼策划人嘅，即系帮人搞婚礼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啊，即系失业啦，又争人钱啦，于是咧最后就转咗行去做呢个殡仪嘅行街啦。行街咧其实系一啲经纪咁，因为通常譬如我假设普通人，你唔识得殡仪呢个行业嘅人，但系你屋企人过身，你想揾一啲人去帮你安排一啲后事嘅嘢咧，就可以揾呢一。呢、这、一个职位嘅人就叫行街啦，佢哋叫做，咁佢住咗做呢啲人，咁而佢咧就唔使做嗰啲仪式嘅，因为做嗰啲仪式啊、南无啊嗰啲咧， 师傅嘅 系啊，啲师傅系佢哋系每一个部分都佢有佢哋嘅专业，咁尤其是行街系唔会做埋师傅，系两样嘢嚟嘅。咁呢套戏里边咧，佢嘅拍档嗰、那个南无师傅咧就系许冠文啦。咁其实我又唔知道究竟后生嘅人对许冠文认识有几深啊？呢、這个我哋阵间可以讲下嘅。咁就经过同呢个许冠文合作啦，同埋佢加入咗呢个行业之后咧，就可能又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可唔可以用 case 嚟形容咧？即系接触咗唔同嘅生意，即系几单唔同嘅生意。 即系因为佢入咗呢一行之后，发遇到唔同嘅嘢，令到有佢有唔同嘅 系啦。咁亦都有关 事发生啦，系啊。 许冠文佢自己佢个屋企啦，又有啲事情啦。咁啊，最后都系以一个破地狱呢个仪式嚟总结嘅，即系当个戏 都系围绕住呢个 系啦。 佢有个头都系破地狱，个尾都系破地狱嘅， 即系头尾呼应嘅。咁亦都中间可能大家见到 trailer 咧，就成日都会剪咗黄子华一句，唔系噶，生人都要破地狱噶，生人都好多地狱噶，咁啦，即系可能大家睇到最多嘅宣传或者啲人剪出嚟，即系好似好金句咁啦，因为黄子华成日都好金句噶嘛， 唔系通常都会剪嗰啲出嚟， 佢讲乜都变咗金句咯， 即系佢只要讲慢啲，有啲押韵咧。咁你就觉得系 啊？呢套戏金句啊，佢 啲人成日都觉得佢讲紧金句嘅， 系啦。 咁除咗两个男人，仲有个女人嘅， 仲有 女主角 系阿韦斯雅啦。咁咧，韦斯雅， 韦斯雅唔系陈家洛老婆啊， 系嗰个系连斯雅， 系啦，搞清楚。 因为成日都捞乱嘅， 佢自己都咁讲，系 因为好捞乱嘅，因为咧， 嘉贤都捞乱咗佢， 因为 尴尬啦， 其实 好老尴。 因为不日成婚入边，佢真系做 系因为咧，系以前陈家洛咧成日都同韦斯雅合作嘅， 系啊， 所以但系佢都系英皇。即都系英皇集团嘅人嚟嘅，成日可能一齐出现啊！即系大家都捞 friend 嘅， 系啦，都捞乱咗嘅， 系好容易 mix up 嘅。但系个样真系 完全两个唔同嘅人嚟。 韦斯雅其实系陈家洛嘅兄弟班入边嘅， 即系佢哋好 friend 团嚟嘅。 系啦， 但系其实两个真系完全唔同性格嘅女仔嚟嘅。 你哋如果好清楚嘅，梗系之后讲；如果你真系唔清楚，你 Google it。Just Google it， 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嘉贤会 因为个名字啊，我觉得其实 好戆居啊，个样 同埋咧嗱，老老实实讲，无论是连诗雅定是韦诗雅，其实都冇咩好特别，之前令到你记得， 其实 分别到是哪一个啊？ 唔系佢哋普遍嗰种年纪嘅人又冇乜睇过佢哋， 嗰个年纪系嘅， 即系好难嘅。 但系对于我嚟讲，其实韦斯雅系出道先嘅，所以一早就认识佢嘅。 韦斯雅应该第一次有记忆力系睇前度咯， 冇错， 我都系， 系啊，嗰佢系嗰个陈伟霆。 但其实睇完咧，你都唔系好。 因为当时前度套戏喺撒娇嗰度啦，即系虽然佢好难睇啦，除咗个样之外，除咗画面之外， 可能而家好啲嘅， 唔知啊，系啦， 即 系好 冇乜深刻嘅。 成日都讲真啦，即系英皇电影集团咧出嗰啲戏咧，其实有阵时好多咩重飞嘅会系阿 sa 啦。 系，通常佢好似做咧， 但系其实由前度开始，我已经觉得哦，呢个人做得几好， 系啊，都几好。 无论佢个角色系咪一个配角，系啦，佢我都觉得 佢有交到戏，系咪有尽力嘅？咁但系就系咧，普遍嘅好多人咧都系捞乱卫斯雅同连斯雅啦。 最出名系呢一单嘢，即系觉得最出 最出名就 系 捞乱佢哋。 系啊，其实系啊，我有好多同事咧，即系唔系就唔系去到家燕姐嘅年龄层嘅，即系我哋呢个 系 都会每一次讲嘅时候都会谂一谂。 卫 斯雅， 卫斯雅， 连斯雅， 你记唔记得佢有一轮咧冇用过姓啊？ 卫谂住斯雅啊嘛， 系啊，有一轮系好耐咯，我记得有少少印象系咁噶。我对佢冇乜好感 嘅， 以前 就咁叫斯雅咯。 唔系，我不嬲觉得佢几好啊。 我就系记得佢咧，佢叫斯雅嗰阵时咧，跟住咧佢有一轮咧被访问咧话，你知啦，我成日觉得佢同嗰啲咩洪卓立啊、泳儿嗰扎咧，系咧，跟住佢咧系去话佢去学好多考唔同嘅牌， 以防學有咩就 佢做 佢识啊嘛， 即系学个咩珠宝鉴证，我记得佢转行咁 嘅。我记得中间咧，其实有一个对佢比较深嘅印象咧，就系佢去咗跟黄秋生学戏嘅。 哦，系， 上佢嗰啲班嘅 大师班啊，有 唔系大师班，唔关 呢 出事嘅， 唔关 呢出 事 嘅， 即系冇拍嘢嗰啲。 系啦， 真系。 跟住之后，我记得咧，黄秋生系唔知咩访问定咩，带有求佢一齐啦。跟住就话咧，呢条女好啊，佢上头又好，又有天分又有心。呢个好嘢嚟嘅呢个， 即系嗰阵时嘅访问有讲， 系啦，佢就唔系嘅，唔系嘅，我都系想增值自己，即系想学多。 因为我记得佢学好多嘢咯，同埋近年佢就成日都搞佢个 channel 咧，就识咗，即系睇过好多佢咯，话 即系 饮食攻略啊，我一路有睇噶。 嗰啲就话咁样而即系再即系叫做。近少少， 其实我分到佢哋系因为咧，卫斯雅系好男仔头，又中意打机啊，讲嘢粗鲁啲嘅，就 爽啲咯， 系啦。 而连斯雅 就系啦， 系啦，就系普通系啦女仔。 连斯雅代表住，我相信应该都系同叶蕴仪一齐去旅行， 系 啦，冇错。 通常啲人记得系喜爱夜蒲， 同矛盾去旅行啊， 系啊，冇错冇错。 大家可以去睇翻，仲有一睇噶男 view 你揿翻出嚟就。 同埋之前同虾头主持咯， 系 超 good 嗰啲， 系啦， 咁咯。 嗰啲咩斯瓦维？ 咁呢套戏里边咧，嗰个卫斯雅咧系令到大家更加确切或者。认识佢啦，可唔可以咁讲？重新认识 睇咗 呢个人啦，佢而家多咗人认识，因为之前真系其实冇人识噶。 我都觉得系。 咁佢系做许冠文个女嘅，咁许冠文有对仔女嘅，即系除咗个女之后咧，朱柏康都好嘢嘅， 系 就系佢个仔啦。 系啊系啊，哥系兄妹嚟嘅，佢哋系。咁咧，其实朱柏康咧，我成日觉得佢好。佢都真系老时常出现嘅， 啲近年成日有喎，乜戏都有啲嘅， 都好多。 九龙城寨又有啦， 俾人打咯。 我觉得好似几出戏咧，佢都 系 做， 即系 唔 知大家认唔 认 得啦。嗱，系啊，就系、是、九龙城寨，俾四个城寨四子喺度打个纸巾，嗰、那个纸巾 系 佢嗰张纸巾。 收尾唔系啊，嗰、那个妹妹系咪 咪 捉佢啊？佢阿妈去嗰个嗰、那个。不是捉他，是跟他媽媽吸毒那個。 他是被人打紙巾的那張紙巾。是啦。 還有出戲的，再近年 也有。跟住我看的還有，當然不日成番有他啦，一同二都有他啦。跟住我還看這個吳行人那個但願人長久，他也是白粉佬來的。 是啊，就是 吳行人的 friend 來的。 先長演白粉佬。 是啊，死了的。系，即其实好多佢都有穿插， 佢 咪好多咧？ 都系， 但 系 佢系源自于朱玲玲噶嘛，系咪啊？ 系啦，朱玲玲有白子啦， 系啊， 有阿伦啦，即系杨伟伦啦，即系佢哋几个人咧，其实依家咧都可以话系呢个港产片嘅中流砥柱， 系， 好似 都会穿插噶， 系啊，总有一两个顶住，呢个马佬揾佢啦，咁样。 而家如果大家唔知咩朱玲玲，自己 search 啦， 系自己 Google 啦，咁样。咁仲有就系金燕玲啦。 系 都系不日成 婚。其实呢套戏好多人都有头面噶， 个导演系不日成婚嘅导演嚟噶， 系 佢班底嚟嘅，可以话系 有秦沛啦， 系 连拍摄嗰个团队都系不日成婚 的，其实都系噶，系啊。咁大家可能咧，如果有啲人你睇下不日成婚嘅话，你见到同一堆人做一啲唔一样嘅故事，你会有少少落差感噶，因为你惯咗佢哋系。 嘻哈哈窒头窒舌啊，即系搞喜剧系啦，亦都有同人同我讲，系咯，我之前睇《披萨成番》嘅时候，佢哋好好笑噶嘛，突然之间哦咁嘅个氛围咁样嘅，有呢啲唔惯。 我就系觉得所有人咧都用系叫得出名咁滞嘅，即系我意思佢用好多识嘅人， 系有梁雍婷啦， 系啊， 有白子啦， 嗯， 配角嚟嘅啫， 海 洋沙 啦，即系可能得。我想 一场戏两场戏， 我假设梁婷同白子可能嚟咗一日嘅啫， 应该 系 最多两日。 系韦乐莎可能两日咯，因为佢有两个点啊嘛，即系佢去殡仪嗰度同埋去东华义庄咯。 东华义庄嗰度好难，好难再拍噶啦。 即系啦，嗰度一日嚟嘅应该系，即系你睇得出，咦？大家都好似 系啊，佢啲助手嗰啲都系阿边个钟树莹， 系啊， 即系有名。 其 实 咧，我想讲咧，睇到钟树莹嘅时候，突然间啊， 对阿 杰 咯。 阿黄子华咧，上年喺金像奖，即系佢哋《毒舌大状》最后就系拎个最佳电影啊，嘅时候咧，佢又讲话，佢话填词 L 好好睇啊，大家快啲去睇啦，咁样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 咁讲记得。 系咁，我见到钟树莹嘅时候，咦，佢应该系咪佢叫揾佢？我想睇下，都系想合作下呢个。 咁《 毒舌 大 状》 嗰 时 佢陪审团都喺其中。 系，但佢冇困，唔系嗰个陪审团系正义回廊嚟 啊。正义系喂，好乱啊，系 嗱乱晒 啦，乱晒虾啦，翻条翻先，系啦。 钟树冇同佢合作嘅当时 冇噶，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啊，会唔会系佢都不如去去揾下佢啊，试下咁啊，好有趣。钟树又变翻佢拿手好戏啊，即系佢一个靓妹咁啦。我希望佢之后唔知唔做靓妹可以点咧，即系系啦，再耐啲，因为佢都真系好戏，佢之后有套戏会上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睇下。 好 好啦，咁呢套戏点解我话争议好大呢？因为我睇咗两次啦。咁YY 同杨怡应该系睇咗一次啦，系啦。咁咧，我好耐之前已经知道，系应该上年已经知道，因为上年佢哋开镜嘅时候咧，拜神嗰啲，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个娱乐新闻啦？就系已经哇，喺黄子华加许冠文， 系啊， 话 佢哋拍一套戏咁咯， 要破地狱、啊， 但系就唔系喜剧啊， 即系已经知道系讲殡仪嘢噶啦。 我是在金像奖那里他们两个一起上台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知道的。即是他们两个一起颁奖嘛，跟着讲了一段东西嘛。 那个不是，你看到那个应该是许冠文拿终身成就的时候是黄子华颁给他的。 OK。 跟着他出来讲，当时应该是未合作，因为那个是再上一年的。 OK。 是，但他们有讲话希望再合作的。 是啦，可能就是有一点稳的。 是啦，可能有想过一下这样，有些 idea 出现当时就。咁我系见到，咦吓，哇！喺佢两个要睇，因为老老实实啦，嗱， 仲以 为 喜剧啊，初头 即系啦，我都会喜剧，但系当时都系 好 似佢哋有访问话唔系喜剧嚟嘅，系讲殡仪嘅，即系讲啲死人呢啲仪式啊呢啲嘢嘅。咁样觉得啊，系点嘅咧？咁我其实冇谂过佢咁快就上噶，即系我以为咧，我记得佢上年呢啲时间见到佢开镜，即系拍紧，你知啦，你年尾。嗰、那个年尾拍紧，可能下即系可能佢二三年年尾拍紧，可能二五年先上噶嘛，可能二六年先上噶嘛，即系冇谂过咁吓上啦，已经初初我知道上嘅时候就咁快，真定假啊咁样嘅，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留意住佢呢套戏究竟几时上啊，出咗啲咩啊，咩 trailer 定系咩 poster 啊嗰啲，我都睇住嘅。咁可能其他好多嘅其他嘅朋友可能都系呢排好多人讲先知套戏啦，先去睇啦，各样嘢嘅。 咁我谂其实但系应该大部分都系因为黄子华嘅，我觉得啊。 但我发现啲老啲嘅系许 冠 文咯。 总之佢两个啦。 系啊， 即系大家可能就 系啦，啲老啲嘅 讨论度系咁高啦，系咪？ 其实初头我咧就觉得。冇咁想去睇嘅， 系 因为我咧就其实我唔系话特别中意黄子华噶嘛，但系我 OK 嘅，因为我都有睇佢之前嗰啲戏啦。但系咧，因为上一次我都话我睇到金像奖佢两个颁奖好闷啊嗰一段，咁令到我觉得咦，到底佢哋拍戏得唔得噶？内心喺度咁样谂嘅，因为如果佢拍喜剧，我就唔系好想睇啦。上次都唔好笑啦，即系会觉得咁样噶嘛。咁但系咧，我后来咧。是有一次咧睇戏嘅时候咧，前面咧叫人哋 哦，系佢哋拍咗个礼仪片嘅， 系啦。咁我又觉得，咦，好似 喂呢套戏唔好讲电话啦， 嗰啲咯， 系啦。我觉得，咦，又好似觉得诶，佢又再撩一撩我，就觉得 啊，系提醒你， 系提醒我要去睇咁 有呢套嘢， 系啦系啦。咁后来咧，我就见到 poster 出啦。咁我觉得哇 ，poster 咁样好靓， 系要张 poster 系咪？系张叔平设计嘅， 佢有几个版本嘅， 系好靓噶，真系。 其实咧，佢啲 poster 咧个 feel 咧就令人感觉呢套戏咧 会唔会系我啦？即系我咁睇，我咁谂啦，即系觉得系唔系娱乐性啲，可能系比较嗰啲好严肃嗰啲啊，即 系 好艺术性嗰啲系啦， 并唔系一个 entertainment。 系啦，你觉得可能咦唔系平时我哋咁容易别谂。即系表达可能 系 要好深层次 嘅，啲表达又唔似系我哋近呢几年成日睇到嗰啲四个字嘅电影啦，即系嗰啲年少日记啦， 即系唔系嗰种嘅，因为佢有咁多演员系嗰啲，即系比较大粒嘅咧，就唔系嗰种好似咩咩第一次执导啊嗰种嗰啲咧，或者系讲社会性啲嗰啲嗰啲 feel 嘅， 不 过我见佢嗰个 design 嗰啲 feel 咧就 唯美啲， 系个张淑萍嘅 feel， 就唔系嗰啲王晶嗰啲娱乐性嗰啲 poster， 因为咁特别嘅，咁同埋有一张直情系冇样噶嘛，即系个跳紧 哦火， 有一个有得火同背影嘅啫， 唔 系 好 着咗 见到个样，即系唔系用嗰啲平时话三个大头嗰种， 咦好法国呢、啊這个感觉， 系啦，通常嗰种咧可能系会唔会花样年华。 因为张平嘛都系 喺康城参与影展，其中一张 poster 冇样咁滞噶嘛， 得个字啫嘛， 即系咁样，或者得堆火啊咁嗰啲咧，个背景咁嗰啲咧，咁我就咦咁得意咁，点知就系我又觉得点解系嗰个导演系，因为我冇留意个导演，即系知道黄子华同埋嗰个嘛， 我有留意个导演嘅， 呢个导演系呢。其实我当时咁样谂， 佢鄙视不有成分嘅呢个人，好明显系， 因为我成日觉得嗰啲戏有啲似叶念心嗰啲戏嘅。 哦，佢都系讲嘅一个好当下嗰啲人嘅婚姻啊，拍拖爱情嘅态度啊， 叶念心会讲嗰啲啊， 情情塔塔啦，系咪？ 少啲啊，贴地啲 或者小品嗰啲爱情轻喜剧咯，咁嗰啲类似咩金都嗰啲啊， 总之就唔系你杯茶咁样咯。 其实 金都唔系呢款嚟嘅，都 金都系呢个拍 嘅， 黄 以玲 拍 嘅， 系啊， 黄 以玲拍。 跟住就谂，咦，点解会系呢个人嘅？跟住有少少 惊嘅， 有啲啊，有噶。但系咁两个咁大粒，冇理由 佢就信 咁随便噶。 嗱呢个惊咧，我必须讲少少。呢个惊咧，我都有啲嘅。 系啊， 有 啲缩缩地。 但系我觉得，既然风再起时，我都够胆去睇啦。 你 唔知你有好多系，即系嗱，老实实金手指咧都好个感觉好啲。如果你话啊两个胆，应该相信佢应该得嘅，应该真系风再起时。即系郭富城，喂，郭富城嗱，郭富城都好易拉嘢啊，系啊，梁朝伟都相信， 冇理由唔去啊，咁系咪？ 系啦，费事啦， 点知 ？OK， 继续， 系啦，咁所以系有呢个抗诉，我都有少少 惊惊地， 但系我相信黄子华嘅 ，OK， 因为我嗱衰啲咁讲。佢拍人唔系，系啦，佢拍人哋嗰啲嘢咧都好过佢拍自己啲。 唔系因为上次睇《毒舌》咧，睇完之后就啊，我想再睇黄子华，所以今次咧其实 想再睇黄子华，唔好做导演，净系做 系冇错，即系 做一个演员嘅时候， 佢做演员我就会即刻。但系如果以咁样系啦，因为你明啦咁啊。咁其实我都系因为即系觉得我想睇黄子华，睇下佢呢套戏系点样， 睇下咁佢有啲咩咧今次。 不过我开头真系以为系轻松嘅。 系， 点知原来嗰个主题 你 几时 先 发现 佢并唔系轻松嘅咧？ 我觉得佢话之前佢两个合作，所以咦，唔通系笑剧，即系笑咁，同埋又话咩会喺新年播咁嗰啲咧，即 系 讲以为 系咪好似话 有讲噶类似，即系 有佢想喺新年就破地狱啊嘛？ 嗰阵时唔知系破地狱，佢就 老板啊嘛， 即系咁而家拍咁，即系可能 其实唔紧要，因为佢都话过曾经贺岁档，即系新年期间上嘅戏就叫贺岁档啦，唔一定贺岁片拍嘅，系门徒系试过贺岁档， 系冇错。 但系嗰阵时以为咧，佢两个，咦会唔会系一啲类似诶咩两大少将嗰啲咧，即系圣诞或者新年睇嗰啲 强强联手嗰啲收紧， 即系香，即系好好笑香港嗰啲，即系好香港式嗰啲啊，即系类似我以为初头会拍一套类似冚家辣嗰啲， 冚家铲， 即系好笑嗰啲咪算咯，笑是是但但嗰种噶，咁后屘原来话诶唔系个主题，即系再有少少新闻就话。个主题系关于破地狱，系讲紧殡仪业。嗰条吓，黄子华做殡仪业，咁我心谂，咦，会唔会 有啲咩咧？究竟 系一个唔关事？ 你谂下，你个脑喺度谂娱乐天去做殡仪业咁噶啦，个内心就嚟。 咁佢哋要做嗰个唱歌嘅中国人， 即系可能好认真嗰啲嚟噶。 系啊， 但系咧调翻转，可能我睇嘅时候咧，我以为诶，佢可能系认真戏嚟嘅，即系 唔系中间都有啲嘅， 但系我 觉 得佢咧反而佢系用轻松嘅手法去做呢个认真戏，即 系 佢佢个戏里边嘅角色咧都唔系一种好沉重、好灰嗰种 嘅， 佢系嗰种。 佢喺即係佢喺婚禮行業搞唔掂啦，佢一話殺出條血路，咩都做啦，唔緊要㗎，我要試下啦咁樣 有錢賺得㗎啦。 係啊，所以佢一啱啱入去做第一場戲， 所以係啦。 其實我唔明點解叫佢揸住嗰隻人頭。 首先咧，我想講 去玩佢。 我第一次睇完就哇咁樣啦，係啦。跟住第二次咧，我就叫問就問咗朋友你睇唔睇啊？我想二刷，咁就哦好，佢未睇過嘅。咁咧佢仲話都食炮谷啊。跟住我心谂 呢啲戏唔啱食炮谷 咧，但系我谂真啲，我就话头十分钟你仲食得炮谷嘅，我觉得咁都仲可以。我话你买个细炮谷咧，我都可以食嘅，即系 OK 嘅。 因 为 你睇 过， 可能你冇 咁。我知道大约十分钟咧都仲食到炮谷，系咪先？大家有睇过都知道。 我觉得咧，其实我可以食炮谷，但问题系咧，因为其他情绪 影 响 到 我，唔系惊，都唔系话觉得 影响到人哋咯，我惊。 我唔系啊，食炮谷冇问题啊，但系我有其他动作，我食唔到炮谷，我觉得 系啦。佢话咁严重啊，咁我买个细嘅咧，买个细嘅咧咁咯。 佢几咁佢几食唔食晒炮谷先开始啊？ 唔得噶， 哦，即系都唔得啦。 因为嗱，头先我讲拍就系一开头咧轻松少少嘅，即系黄就讲黄真系转行啦，就一开始又有一个 去做呢啲嘢， 少少好似其实我觉得嗰个都几似类似系电影导演可能写咧，就系咧有少少冲击嘅，就话、是你做殡仪呢啲嘢，你可能会见到尸体啊。会见到 一般人嘅谂法啦， 即系哇 污糟啦， 得唔得噶咁样？咁有少少大出，就系佢跟咗阿秦沛去，我哋嗰啲叫咩起骨啦，好似系，即系佢撞咗噶啦，咁但系要起翻出嚟再安放嘅，咁佢跟咗佢去啦。咁当然啦，呢、這个时候就我想讲咧，就系之后咧，即系好多嘅影评咧，我发现有几类嘅，从而引出一款就系喊到猪头女啦。就哎呀勾起咗好多好唔开心啊，但是 好触动咗佢、啊。 即係真係好好啊，好即係咁啦，一款喊到猪头。一款呢係冇感觉。冇感觉之余呢仲要我都唔明啲人喊咩。 即係仲要话人哋。 即 係 佢 係 佢话自己冇感觉之余佢仲要指责。我前面嗰两日喊到黐咗线都仲走出去。我睇咗好多嘅见到好多大家嘅影评都係咁样。 另一种呢、 哦、另一款呢就係、是。就是好像许冠文话斋，呢啲咪外行同内行嘅分别咯。就是佢可能做呢一行嘅，或者佢好认识呢一个殡仪业嘅一啲资料或者一啲规矩啦。佢就打咗样样好多字 list， 逐点 list 晒佢呢度唔 啱， 呢度唔会咁拍，呢度唔系咁样，唔系咁样讲，唔系所有师傅都系咁，嘟 list 晒出嚟。就话唔好， 系 我见到一个最夸张系明明黄子华已经拎住嗰个骨噶啦，啲人都话冇见到佢拎住嗰个骨。 系啦，大家究竟系咪呢个曼德拉效应定咩？ 佢睇唔到啊！佢话仲有啲人话啊，我嗰日睇嗰个版本有噶，点解嗰日再睇嘅时候有一个人就话 曼德拉效应？ 系啊， 我觉得系假噶咯，因为我 系 睇到佢执住递俾佢，所以佢咪狂洗手咯。佢话点解佢要洗手？佢都冇掂过个骨咁 咯，咁咯，系啊，即系 真系唔明。 系呢 个 都系 啦， 呢个只系开头嘅第一二场戏嚟嘅啫，即 系 仲可以食到炮谷嘅戏，我先知 埋。有啲人可能食唔到嘅。 佢嘅眼睇戏嘅时候都睇咗啲咩咧？ 唔系噶，我发现咧，你而家相信咧，你所有人，譬如十条友同一时间睇样嘢，可能都会有十个唔同嘅反 系，一定 好似找错处咁， 系 咪？ 可能学你话斋，有几个人睇唔到，有得吓唔系揸住，系咩有咩咁嗰啲？ 即系以眼视角论啊，我哋而家系咁，佢睇唔睇到咧？ 系咯， 即系啦，一话就系行内人睇，哇呢啲唔好啊，咁样唔好啊，有啲咧就系好认真咁喺度讲解，就话个剧本唔好啊，知识唔够啊， 即系讨论个剧情嘅， 好认真讲咩对白咩、 okay. 太过硬啊，咁、 okay. 又话黄子华识金句再现啊， okay. 有啲人又咁样，佢话唉睇得唔够深入啊，都讲得唔够多啊， 系啦， 两粒钟噶啦， 个名叫破地狱都冇乜破过地狱。即系后面先跳几下，咁即系点啊个仪式？ 我要想入嚟睇仪式噶，点解冇讲成个仪式嘅？ 咁即系用个戏名嚟呃观众啦，话破地都冇，真系破过个地狱。我真系见到呢啲字啊！ 咁最尾嗰度做咩咧？ 即系佢先冇完整去表达呢个仪式系点样？ 佢意思佢冇一 个 程序，哦，其实要做啲咩先点样，然后。 咁嘅， 你 嗰个睇翻怪谈或者恐怖在线， 你 问 YouTube 打破掉咧，系 咪？不是并不是，系你屋企人讲身嘅时候你就知噶啦。我真系可以咁讲，系因为嗰个程序系要贴身你先会知噶。 嗱又嚟啦，呢个咧就都有个有一个有啲人，譬如有啲人就会话哦冇 feel， 咁要喊咩啊咁样。咁呢次就有人留言啦。 就话恭喜你啦，即系咧你完全冇 feel 咧，咁即系你平时生活咧好美满啦，好好，你冇经历过嘅，咁所以咧你个心系啊，你个心脏就好强大，咩恭喜咁样嘅。 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咁嘅，我都唔同意嘅。 跟住楼下就再人留言去恭呢个人啦，佢话吓点可以用呢、這个？唔通即系要喊晒呢套戏就系好嘅？唔喊咧即系唔识货，系要咁样分嘅咩？而家得得就一堆嘅阿娇啦， 喊都唔代表好戏，唔喊都唔代表有问题嘅，咁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系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呢套戏都好多嘢拗， 好多争议。 其实只真系我想讲咧，真系一开头就系阿黄子华跟阿长佩执骨嗰度，已经好多讲相关。头先我讲嘅几个派别都有讲噶，有啲人咧嚟个喊猪头就系话哦，因为我诶屋企人都有试过要起翻，即系 呢啲场景 系啦。跟住有啲就话唔系咁样整嘅，有咩理由咁啊？火水抹佢个头啊， 一睇就知道系胶啦，咁样 假噶啦，啲骨刮 你都知道系。道具嚟噶啦，大佬， 好奇异一啲就话嗰场戏好无奈咯，好无聊，可以 cut 咗佢咯，直接跳。 即系佢意思点解要影到咁 detail 去刮骨啦？ 系有啲人就影太 detail， 啲人就话影得唔够 detail， 即系刮骨咋讲紧。 唔系，我成日咧觉得即系有啲人会抨击戏里边嘅嘢唔系真啦。 系啊， 我想讲一次，其实咧戏嚟噶。 系啊， 其实即系不嬲都唔系戏，做戏就 系 假噶啦。 系啊， 咁佢咁样做呢个仪式，只系话俾你听有呢件事， 是 但系佢唔系做真噶嘛， 佢唔系 纪 录片， 唔通佢真系抄啲人骨出嚟、 啊、 叫佢做一次咩？ 跟到好足， 同埋呢个唔系一个纪录片啊嘛， 呢、這个即系跟足晒所有步骤影俾你睇，有佢唔系一个电影咯，系一个纪录片咯。 佢唔系 Netflix 嗰啲纪录系录啊， 几 Netflix 嗰啲冇拍咁仔细啦。 即系譬如佢拍一套戏，佢冇啦，哦，佢食饭啦，佢屙尿啦，佢冲凉都话俾你听。咁佢个过程中间瞓觉都唔影啦，唔通佢突然间翻工啊？点解冇瞓过觉嘅咁啊？即系我意思有阵时。睇戏咧，我哋唔需要用一个好真实嘅情况代入去一模一样噶，而佢入边做到一啲嘢同你真实一样，系一咁样，即系调翻转啊！你系啊咁啱嗰啲情节系同你真实发生过一样， 有共鸣咯， 先至系你共鸣到，唔系话佢每一样嘢都系咁样就要为之好噶嘛。 同埋咧，每个人嘅共情能力啦，同埋感受人哋嘅感受嗰个能力系唔一样嘅，你感受唔到或者你发现唔到，系正常嘅，唔需要太解 惑。我可以话咧，即系喊咧就唔系话好睇嘅， 系啊， 即系可能嗰个人睇嘅时候，真系 有 啲 到你， 真系有啲情节，例如你话哦，佢真系发生过呢样嘢，咁佢咪觉得点解同我一样，或者啊，我当时个感受会出翻嚟 啊， 可能佢谂起我都有个亲人系做过呢样嘢，而当时我系好伤心，所以佢咪会喊咯，又或者其实。有啲人唔一定要经历过里面嘅嘢嘅，不过呢可能嗰样嘢真係触动到佢囉。 即係唔通你睇呢个再见萤火虫你真係打个二战咩。 係啦，即係你嗰啲戏系完全抽离你个时代，唔通你又觉得系。 唔通你又话好假，有咩理由个歌啊俾糖啊俾你食啊俾你饮啊嗰啲水。 咁你睇 Inside Out 嗰啲卡通人物你又喊系咪， 即係嗱系咪 好佢都系抽离。 好奇怪㗎，即係 我觉得又唔应该话嗰啲戏唔喊就唔好，或者喊就好。 因 为 其实呢个喊唔喊嘅点呢，譬如我都我睇完第一次之后，都系同其他朋友讲，去支持一下啦，即系好少可噶啦，咁啊睇一睇啦，咁样就好似九龙城寨都系咁讲，去支持一下睇下咯。 有人睇九龙城寨都喊噶， 系啊， 有， 系咯，系啊，即系嗱，可唔可以笑紧？ 真系 有嘅， 跟住系咁，我就去睇下啦。咁 死个妈妈嗰度 系啊，鱼蛋妹嗰度啦。 咁我冇嘢，咁系咯。 但系咧，中间发生咗个点嘅，就系咧，我讲完之后啦，咁有个朋友就哦睇完之后，佢之后有一日咧就话我睇完啦，我都唔知喊位喺边。我嗰个朋友，另一个朋友咧，听睇完之后咧，我发现佢原来红，佢都只眼都红晒，即系同佢个朋友都有喊过啦。 但 系即系我都唔知喺边，咁我咪太冷血啊咁样。咁其实我嗰下咧系有少少，唉，唔识形容，即系我又咧好跳脱咁，我冇由闹，唔系话佢啊，唔系错， 即系无啦啦因为咁而闹佢， 系即系佢唔系错啊。佢冇错，系啊，佢都系 share 佢嘅， 冇错冇错， 系啦。但嗰下少少咩啊？即系我唔知啊。最后我就系选择答佢啦。当时选择就系答佢冇噶。咁你冇 get 到啲咩，冇 feel 啲咩都好正常嘅，即系都冇嘢嘅。我话咁睇戏 啱咯， 系睇戏讲个人观感嘅， 系啊系啊。 咁其实我就觉得我都系唔好再讨论住啦。即系我自己，即系我要慢慢去自己去厘清翻嗰件事先。 系啊，系啦，即系要企开少少，停一停先。 我因 为 咧，我咧就好留，即系睇完戏之后就成日都睇嗰个 flash 啦。但系我好 都好多啊，真系 我咧好好隔开嘅，我唔会去引佢骂战或者闹人嘅。就算就算表达意见， 我 都系中和嘅。 杨怡有留咗个言，我 like 咗嘅。 系啊，我都系好中和地评论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个人啊。 系啊， 冇错。因为 YY 都冇喊噶嘛，咁我唔可以话佢、嗯，喂你做乜唔喊啊？ 唔系， 即系你唔可以咁。 但佢唔喊唔代表唔感动嘅。 我我想讲嗱，我认识嘅人睇过咧，佢哋大部分人咧都有喊嘅，即系有几个朋友咧，佢哋不约而同睇完咧，话哎呀你，我都喊咗两张纸巾，但即系佢哋会用纸巾去啊，你有几张啊？有两张、啊， 我 见 到 一张 嗰个人，我拎定条毛巾去睇嘅，跟住我就系咪攞卷 kitchen paper？ 系啦，跟住咧我就。谂唔系，我就谂其实咧，我就冇喊嘅。但你问我点解唔喊？嗱、嗯，我想讲每个人咧，我唔系话我亦都唔系头先你讲嗰种话啊，有你个朋友话哦，我真系唔觉得有咩好喊嗰种嘅。我唔系呢个心嘅，系我只系想讲呢个系我个人嘅一个即系喜好咧，系我唔系好中意点讲咧。我睇到其实好心噏嘅，我系咧内心觉得好。伤感是想喊，但我是那种咧睇戏唔想 feel 啲 feel 咧，成面都水嗰种咯，所以我就忍唔到喊啫。但唔系呢套系唔好咯，我就想讲唔系咁咯。但我系有感受到佢入边有啲嘢， 佢想表达嘅嘢或者佢 同埋我 系 up 好 up 嘅，就我又未至于话你吓、啊、我唔明有咩好喊咯，我唔系呢种咯，只不过我表达唔同啫嘛。 系啦， 即系我唔需要 flash 晒啲眼泪水出嚟。 好有趣，呢套戏咧，净系一场戏咧，引起各方唔同嘅人咧，好多 好多 嘅睇法。 可能而家系咪大家都好容易表达自己嘅心里边嘅嘢，所以咧你会见到好多人讲咧， 好多啊， 系啊， 但系我唔系，想讲九龙城寨之前一啲戏就冇咁 系咩？ 冇咁多，同埋啲嗰啲 所有嘅 comment 都係劉俊軒好靚仔，或者邊個好靚仔， 即 係 娛樂性豐富啲， 好正咁樣。 我中意 首歌又唔知點，係 好似四仔肌肉啊嗰啲咧。 仲有嗰幕即係岑寧二首歌，真係令到我好正啊咁。 即係但係咧，我想講今次係我覺得咧啲意見除咗多之外咧，好兩極啊。 哦，引发一个讨论， 好强啊！即系两边都强、啊。 不过咧，你有冇发现其实有黄子华就好容易引起两极嘅讨论噶啦？ 加上呢个题材啦，可能有即系嗰个故事啦。 黄子华本身都系啦，系其实每一次做咧，佢有戏或者有啲嘢上咧。 是 都系俾人哋有一啲人就诶、哎、都唔知道有咩好睇啊！ 即系好捻中意佢咧， 系 就唔捻住佢， 一系子华神派啦，系咪？ 系啊， 系我都觉得佢系受到人哋即系好多讨论。 同埋今次仲有一个最多人讨论就系、是、 下 part 翻嚟讲。 好，翻翻嚟 系继续。 头先我 stop 咗我啦， 各位下 part 系啦，就系、是、因为要讲翻咧。仲有一个最多人讨论嘅就系首歌啦， 系啦，就系、是、最后完场啦嘅时候，林家谦佢自己作曲、作词、编曲、监制嘅嗰首歌，几 好啊！我 觉 得 《普渡众生》 系啦，咁我咧其实咧喺又系未睇呢套戏之前就已经见到佢出呢首歌啦， 系，但我冇听嘅都， 我都未听嘅， 我知道呢首歌 系啦，咁我哇，佢竟然帮电影作曲， 但系 咧 我见到佢。我唔知系咪电影公司定边度咧，我一睇睇就话哦，会有一个而家嘅歌手咧会帮呢套戏作首歌，大家估下佢系边个咁样嘅。 系， 跟住见到有啲人留言就话呢套嘢讲破到南和噶嘛，咁计话林家谦啦， 咁真系其实好衬嘅， 好衬。 喂，但系同埋咧，我觉得其实咧，佢揾得林家谦，即系佢都想揾啲我意思噱头嘢，即系可能都红啲啊， 即 系 好似吴君如揾阿朱唱 粤 曲咁咯。 唔系，我觉得都系。 林家 谦 咧，佢系睇完套戏先作呢首歌嘅， 系啊，所以系好， 即系你听翻啲歌词咧，有啲位咧系形容紧。 首歌例如唱男音啊， 同埋佢嗰个音调，佢嘅唱歌咧就系、是、有少少即系好似男，即系有少少嗰啲 feel。 而亦都好多人因为佢首歌入场睇噶， 都叫男和佬噶啦。 系啊，所以佢嗰个声音令到人哋好似嗰个情景，我都好啱咯。 我觉得佢呢、這个佢啲点可唔可以叫？柔和啲嘅声线啊，男声里边 柔和，我唔识讲，佢又唔可以叫柔和， 因为咧佢咧个佢嗰啲 平咁嘅， 唔系啊，佢俾我感觉咧，佢好似如果台湾咧就系清风啦、啊， 哦， 即系嗰啲好要好似唱诗歌啊，少少 吟唱曲啦， 吟唱 吟唱 feel， 但 系 佢嗱佢唔系张学友嗰啲啦，系咪？ 即系唱功类， 又唔系陈奕迅啦，系咪？又唔系 MC 嗰啲啦。 我觉得佢 系 好轻描淡写地唱紧一种相同嘅感觉， 好似讲紧一个故事，所以就好似系清风嗰个 feel， 系讲一啲故事俾你听，慢慢令到你入咗呢首歌个 vibe 咁样咯。 咁就好似佢，因为佢嗰个音乐咧，又力到咧，你会勾起套戏嘅。情景嘅，因为佢嗰种就系啲，你学你话斋淡淡地咁悠悠伤伤，有啲 有啲 伤。其实首歌系有啲 sad 咁嘅 feel 嘅。 可以大家睇翻留意歌词， 系咧就会你就会谂起佢里边情节咯，咁就系好衬嘅，其实真系，我都觉得系。 同埋佢嗰个做法都好好嘅，就系、是、佢一完咗，因为咧套戏个 ending 就系一个好都将你嘅情绪推到去一个极点啦嘅气氛之后咧，佢就。好慢咁，突然间轻轻播呢个钢琴就开始呢首歌啦。 我想睇下， 你就会好释怀嗰下。然后咧，佢又冇开灯喎。 系啊，跟住啲人就坐翻喺度。 系啊，啲人咧又嗱，好在咧，而家我 有冇起身啊？你嗰度 即系衰啲讲，而家啊，不过唔系，因为我第二次睇嘅时候，好多人睇咧，我发现咧好，我个人好矛盾嘅。如果套戏咧系呢啲咁慢，即系要 feel 嘅戏咧，咁多人睇，我觉得赖嘢一定有好多参差嘅观众。在度好容易发生呢个最憎嗰啲喺度讲嘢啊，倾偈啊， 食炮谷系咪？ 点解咁嘅？佢死咗啦，即系嗰啲咧，系啊，揿电话啊，即系好容易呢啲破坏嘅。 嗰个咪林嘉华 系啊，破坏性嘅观众我称之为人一多又类似，但人唔多咧又类似，人唔多你边仲冇人支撑戏院系啦。咁我好在第二次嘅时候咧，都系都一识你知一完咧，啲人就走啦。总有啊，总都有啲人系走嘅， 起身噶嘛。 九成嘅人咧，听到我首歌 都系坐低 嘅，系啦，直接唱晒首歌啦，睇晒嗰啲相啦，佢开灯啦，啲人就哦好啦，起身。 咁佢都有作用喎、 啊。有嘅， 系。 所以我觉得戏院唔开灯，首歌播晒出嚟先开灯系。配合得非常好， 好多嘉軒 fans 聽埋先走嘅。 我都驚嘅，因為試過咧，有啲人我想睇，但係好多人起身， 好破壞 嘅， 即係好 disturb 到。 跟住同我走，未睇完。 同埋咧，而家我好中意留意到咧，係邊個做啲咩啊？即係啲工作人員啊，幕後嗰啲嘢嘅。 譬如我見到 中意睇嘅， 啊有岑嘉琪，但我唔見到佢。 係有啲人有問啦。 因為佢就哦，原來我睇一啲訪問就咧，岑嘉琪係有份做嘅，即係原來佢係做黃子華嘅細佬嘅，但係因為片場嘅關係就 cut 曬啦。 cut 咗好多人， 即 cut 咗好多啦！我见到莲姐老公，莲姐有老公嘅咩？咁原来又 cut 咗啦。 金燕玲嗰啲戏又嗰度有 cut 咗好多啦。 系啦，即系金莲姐就系金燕玲啦，个戏嘅角色啦。咁我估应该可能咧，我估少少可能系我估啫，可能系，但系系话可能莲姐同佢老公系经营呢个汤水铺嘅，可能即系同佢老公已经死咗，得翻佢，佢就要坚守喺度，成日都唔愿走，都唔愿睇医生，净系想守落去。咁结果莲姐都走埋啦。 佢唔睇医生，可能原因都系因为佢老公已经唔喺度啦嘛。 即系啦， 可能好多原因嘅。 系啦，即系就 cut 晒啦。系 啊， 系啦 ，cut 晒都好嘅，留白啊嘛。 系，但系有啲人就吓，即系点啊？啊，咁佢死咗啦？ 你而家唔系睇紧 TVB 嘅剧集？ 好多，亦都有啲人，当然啦，啲人最多人讲嘅就系、是、譬如阿黄子华咪唔想要 BB 噶嘛？ 系。 咁人就佢唔知 B B 咩唔知 B B 讲咁耐做乜春啫？ 可但系我有睇过有个人话直情咧话咧，其实周嘉怡好多余啊 ，cut 咗佢啦咁。 但 系 到周嘉怡就真系几多余。 我觉得系唔系？我觉得系咧，佢 cut 到令人觉得咁。 因为咧，大家睇片咩时候，佢有啲剧照咧都系同黄子华，但系冇出过噶。 我 觉 得 沙滩啊，即系嗰啲冇咗咯。 可能就唔系咁多余嘅，不过因为。cut 下之后就变成令大家觉得咦点解一出一阵又唔出，跟住又讲啲唔讲啲，跟住又讲佢唔要 B B， 就觉得好似要唔要都得啦咁咯。 咁但系同埋，但系头先我都有讲，就系好多当黄子华可能有少少多少少自己独白，讲多少少讲多几句嘢嘅时候咧，啲人就开始唉佢又嚟啦， 有金句系嘛？ 系啦，佢系咪每一次啲戏嘅 ending 都要发表一个伟论呢咁样 我反而系觉得咧，其实咧，你即系头先话 cut 咗好多咧，我觉得咧 cut 咗咁多之后，我咁睇啦，我 都仲可以 cut 啊嘛。 我个人觉得系都几贪心咧，系每一个支线咧都好多啊。 系有啲人都话 唔会咁多， 导演太贪心啦，即系想表达太多嘢。 你谂下佢 cut 咗咁多， 我觉得太多噶， 我都觉得太多。 即系佢嗱，譬如呢套戏咁样讲，我哋去讲原生家庭啦，即系你屋企同你嘅嘢啦，你兄弟姊妹嗰啲嘢啦，跟住你生唔生 B B 啦，结唔结婚 啦，嗰边 啦，即系啦。咁跟住又要 谈 经济 啦， 系啊，经济啦，即系疫情啦， 一个打工仔系点啦。 跟住仲有就系讲紧就系譬如诶梁咏婷白子嗰、那个，即系佢个太太。 是啦， 系同佢原来 less 嘅，即系但佢又唔放手啊，即系跟住当然要讲埋就 系、 是、哦， 最犀利嗰个啦，应该 即系啦，究竟又诶男女唔平等啦，即系封建啦， 即系呢个传统嘅呢、這个呢、這个破地獄， 香港人要移民啦， 系好多 韦罗莎嗰个 韦罗莎个仔，点解佢会唔俾佢死，即系唔俾佢撞啊，就死咗， 搞咁多钱搞只，佢咩来头咧？即 系 你会谂咁捻多钱咁咯，你做咩噶？ 系啊， 咁咯系啦， 咁所以我觉得佢太多啦， 好系啊，所以我哋数出嚟可能都 八七八样嘢啦，系啦， 咁佢嗱，跟住许冠文同 S P 啦， 系啊，系啦，许冠文同黄子华嘅关 系 啦，系 啦， 好多条线， 即系佢睇唔起佢啲老屎忽， 系啦，即系 朱康同老婆嘅关 系 啦， 佢老婆我谂其实可能 cut 咗好多 噶，教育问题啊， 系教育问题，即系 老婆就逼佢啦，其实 点解翻学要入教会 啦，系啦， 特登喺饭台叫佢祈祷 啦，专登噶 啦，系啦， 好多啊， 我睇最今日最新嘅个 fresh 话，点解佢咁多余叫佢喺饭台度 专登啫， 系啦。佢都唔明套戏， 系啦，呢个人又太外行啦，呢个就系内行同外行嘅分别 啦。 跟住你谂下，今年零嗰度有条线，又同阿维斯亚佢哋两个好 friend 啊， 点解佢去到饮汤啫？有人话， 因为你都可以讲，都嗱呢个都少少即系咁样解读啦。我称之为就系佢屋佢成日都系做教会员噶嘛，咁佢屋企边会煲汤咧？ 佢 阿嫂 妈又唔喺度啦， 佢妈走咗 啦，喺度嘅，佢喺莲姐身上揾到一个 妈 妈 嘅 感觉。 因为许冠文咧就唔 理 佢。 佢噶嘛， 好似话 又唔识表达， 咁佢阿嫂唔会煲汤俾佢饮噶嘛， 系咯，咁啲人就会 系啦，有啲譬如即系而家有啲好讲，起码连医疗问题都要讲埋。 哦，即系我就我同埋我有一个咧，我觉得我唔系几中意嘅位咧，就系连思雅，唔系连思雅之前，维思雅我都跟咗 啦， 即系佢咧咪有一度咧，我真系完全觉得点解会去咗黑色月光？ 哦，嗱，我都想讲一讲。 我顶唔顺嗰 度。嗱，大家可能藐视 TVB 剧啦，当然而家大部分嘅人都咁，但系奈何我老母都系睇紧 TVB 嘅剧啦。咁我冇坐低认真咁睇过， 我都冇 噶，黑色月光真系冇。佢开住我望到，望下吓，点呢个人咁嘅？我想讲咧，我第一眼见到 TVB 个黑色月光，我唔系见到杨怡，我系见到呢一个马志威。 嗱，嗰个杨怡唔系呢个杨怡 ，sorry， 系杨 善 怡。 系啦， 杨善仪， 唔好搞错， 我完全唔记得点读。 咁我就见到佢吓，我见到个马照啊，佢都有呢个头噶，即 系一模一样， 系啦， 都一样噶。可能都系嗰期。 最正系咩？我见到嘅时，我见到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同条女搞紧嘢。 只不过佢搞紧嘅嘢嗰个场景咧，个丝冇咁光嘅，因为 TVB 系 黑嘅， 开晒灯嚟搞嘅，同埋喺度黑掹掹咁搞嘅。 系啦， 跟住我第一，我所以我喺戏院睇嘅时候咧，我初头见到佢一跳咗去搞嘢噶嘛，嗰个 patient 死咗，嗰个阿伯死咗啊嘛。 其实我唔系几中意嗰度。 跟住我心，咦？哦，搞嘢，跟住下面又系呢条友搞紧嘢嘅，点解我睇到呢条友佢都系同人搞紧嘢？ 我突然间嗰下有少少觉得吓，点解咁嘅？即系佢咧，有 林夏明咪下一秒会冲出嚟。 个镜头咧，佢有个我就觉得唔中意，但系佢可能有刻意咁样做嘅，就系佢救紧人嘅时候咧，佢好落力嘅，佢 系 做紧嗰啲心外压嘅。咁然之后心外压咧， 就即系有个 beat 噶嘛， 系啦个 beat 嘅，咁就突然间咧就已经跌 咗 去 另一个 beat 啦， 系啦个 beat 都系一样嘅，做紧第二样嘢啫， 系啦淡下就淡咗去黑色月光嗰度， 冇错啦， 咁就吓， 哪里嘅咧？系咪你想 做？ 系啦， 我就觉得死啦， 其实唔需要咁，你都觉得可以表达到，系咪？ 我唔知 啊，我觉得。 但其实我有想过，是不是如果他不找那个黑色月光来做呢， 好啲呢， 求其找另一个男人。 陈家洛。 哇。 咁又变咗第二套戏喎，又想 想。 我真的咁样想，会不会其实他不用那个演员做这个人已经没有。 或者现在不是播黑色月光会好。 对，没错。 或者你真的没有看过黑色月光你没有东西 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条路咯。 不是找回 YT 大哥那些人成日不认那条路。 都几次的。 啊、找回 YT 大哥。 都几次你 都 是 个 头 油。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间， 总之令大家出咗气啦。 我 同 Y Y 起码出咗气先啦。 得 我 唔 大家无论第一次大睇我心，又系呢条友，我又睇佢搞嘢。 即系 cut， 我觉得佢咧同佢有几场，即系可能 两场啦， 讲嘢嘅 两场戏嚟噶。 即系 话 你唔使咁咩嘅抽离咩，即系意思。 我知啊，你每次有 patient 死咗咧，叫我嚟，我心谂有人死咗仲可以搞嘢。 佢 原来系一个情绪发泄，佢怪自己嘅时候，佢就做呢样嘢嚟惩罚自己。 唔使喐过，我叫佢发泄。好唔 make sense， 唔系佢嗰度咪系食口烟，佢咪揸住诶莲姐死咗，佢揸住口烟讲一啲嘢咁系啦，跟住佢就即系见到佢就讲一句咁嘅嘢啦，佢医生嚟嘅嗰条 就话系啊，呢时候先知佢已经着翻衫啦，因为终于 即系我原来佢就啊、哎，你使乜咁上心啊嗰啲啦， 系啊， 跟住嗰度咧，我都哇呢度唔系 TVB 嗰啲戏嗰个，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好写实，因为即系有啲朋友都系做翻呢啲医疗界啦， 嗱 好多呢啲嘢， 但我都觉得佢太嗱，佢真系好贪心， 系啊， 佢已经 set 到个 set 晒，好似 set 棋局咁啊，佢已经 set 到个局咧，就系韦斯啊，佢要面对佢阿爸难忘。即是他的哥是这样，他的爸不够理他，即是很多这些这样的生理这些这样的对口。 没有感情 他自己还要再做救护员。再去面对一些东西、 啊、 你不用 set 到这么死嘛。 即是很密是吧 很绝呢 很密咯。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做不到男所以他都是想救人。 因为他中间呢、okay. 因为他的 patient 那个儿子就说、哎、你女人得不得的、哦、即是可不可以得起他。 即又是真的他的性别是。 不是我们男女救护员那个体能要求是一样的。即是他有少少你会觉得哦因为韦斯亚喺、哎、我啱，因为维斯亚咧好惊， 你质疑自己 系啊，因为维斯亚咧，我觉得咧男女系要一样嘅，所以佢拣呢啲工咧就表达、哦、你唔俾我做男模啊嘛，点啫？我呢份工男女都系一样嘅， 同埋佢讲咗一句好嘢 啊， 佢咧其实佢揾 S P 啊嘛，系咪？即系维斯亚 call 佢啊嘛， 佢话。你可以我可以唔使搵你㗎咁。 你可以唔理我㗎。 係啊佢好有型。 係啊 佢显现出女性有型。 佢成日佢差啲未讲我 系 嚟想搞嘢唔系想拍拖。 係啊我唔系嚟谈恋爱㗎。 係啊去睇场戏。 咁。我就系諗囉如果佢唔搵嗰个人可能冇咁咩嘅。 不过我觉得都未必需要呢场戏嘅。 真 系。因为好多。 係啊太多了。 太贪心啦其实。 係啊真系比较贪心。我觉得 其实你冇呢场戏呢都系可以感觉到。 或者你可以讲佢冇拍拖。我有諗过呢即系我咁样。想啦、哦、 我反而想如果韦斯是姑娘可能好啲。 哦护士。 所以佢先帮到莲姐量血压。 唔系佢特登就唔系做姑娘。 要佢喺佢手上死系咪 因为佢救护员通常是男仔佢就系 要 佢做一个男性嘅角色唔可以做一个 女 性角色。 男 人都 做得嘅。 大多数人哋都觉得护士系女性㗎嘛、 哦。 如果反而系男生、 哦 okay、 即系男仔护士反而少啲嘛。 咁佢唔使做大柱呢 大 柱都。 或者佢扎铁啦。 即 系 地 公人系 咪？ 但 系 同救人冇关 嘛。即系佢死都要，我就觉得会 set 得太死咧。 唔系，我系觉得佢 set 得太完美啫，要 太主义嚟嘅， 要有 晒 啲 每一个 角色 都有嘛， 啊、 每一下都 有。系 有 一样嘢系都要咁样。 太多咯，真系太多嘅。你问我，即系你而家谂翻系 呢一个系令我少少， 因为越嚟越多咧，有好多嘢就唔够细致啦，比较上 系会啊，会 太 同埋你 feel 到乜都想讲咯。 头先我睇下我数出嚟嗰啲类别有几多头先， 系啊，跟住有一度又我觉得韦罗莎嗰度咧 系， 即系佢两个 韦罗莎嗰度开始咧，就系我 friend 食唔到炮谷啦。 哦，应该都系， okay, 因为佢几恐怖嘅都，同埋如果你有小朋友，可能会。个感觉会大，可能都会大嘅。即系如果你 系 一个妈妈嘅话，因为佢个仔要做防腐度，哇！嗰度我真系觉得好有啲吓人嘅。其实 我睇翻佢啲相影，佢点样整嗰个嘢，嗰啲、美食指导、道具嗰 part 嗰 度好吓人。同埋有一度咧，佢咪呕嘅住嗬， 呕到个口罩都 red 咁噶嘛。 系跟住咧，好啦，跟住咧，佢咪得翻黄子华咧，佢咪咁 啊？ 黄子华咪自己做嘅， 佢托住佢，然之后想夹嗰个棉花。 我唔知睇嘅时候就想，哇咁近嘅同佢揽住佢。 但我嗰下咧，即系第一睇嘅时候咧，我揞佢。加油啊！ 我系谂点解佢唔系佢要处理，但系佢唔识去到自己个面咁近噶 嘛？的起佢， 我嘅心态 唔 同，我心态系觉得哦，一定有个人出现噶啦。 O、okay, K， 有人 系我已经 帮帮 知道噶啦，系啦。 点？但其实咧，后来当然有好多人就话，有乜理由啊？许冠文都系南和佬啫，佢点识做呢啲嘢啊？ 咁佢哋嗰行可能会识嘅， 即系多人啲嘅时候，内行人就话呢啲就系内行同外行咯，唔会噶。 但系咧，嗱佢后面有描述咧，黄子华咧，因为入咗呢行咧，咁佢就好多人唔识嘅，然之后佢咧就好努力咧去请教人哋嘅，有啲有几个镜头就话描述佢啊，俾钱你啊， 俾 钱 你，俾 钱 你 教咁啊， 嗰个真系黑面几好， 呢度又俾人屌噶，因为出边啲人就话 冇可能嘅， 我哋啲专业系咁容易， 哦， 俾1000蚊就学到， 即系佢哋会觉得。俾钱就得噶啦，咁 就好似 觉 得咧，我系识佢有啲内行嘅人就觉得吓，你梗系形容到我哋个行业好似有钱就得噶啦。 但系其实好齐嘅，唔系咩都。 当然有啲人就我哋唔系咁嘅，咁啦， 即系佢会澄清翻。 系啦，我个人就觉得你应该系都一系就屋企做开啦，一系你就都系想赚多啲钱，咁你先去做嘅啫。 系啦， 我哋唔做， 即系有啲人反，实有反对嘅声音。 我中意做咁啊， 系啦， 帮 人系啦。 不过我听过咧，有人咧，因为你有啲家属或者屋企咧冇咁多钱去负担葬礼或者呢啲殡仪嘅嘢咧，佢用啲好简单、好简单嘅仪式咧，其实嗰个人系会做埋，有人系做埋呢样嘢噶， 即系包办， 真系会帮佢着衫同埋即系嗰个行街，即系个 sales 系做埋嘅。不过睇下你肯唔肯做，同埋你识唔识做啫嘛。 佢开头唔系话呢啲嘢平时嘅民宿即系长配咧系自己搞晒嘅， 即系佢自己做。 而家冇计啊，你俾人赚啦，即系冇办法 啦。因 为 呢个系封建游人嘅，呢个仪式，即系或者呢样嘅。嘅即系个 因为你每多样处理咧，你就要请嗰、那个嗰行嘅人才嚟帮你去做。 咁有啲人屋企或者真系负担唔到咁多钱咧，系想即系简简单单 好快啲，咁你咪帮佢简简单单整咗佢咯。 咁好，佢哋就有啲人会肯做呢样嘢咯。 咁我系咧，同埋咧，讲真，黄子华嗰三条靓咧，我有少少觉得。哇！你哋咁忠心嘅，真系跟住佢。 系啊，呢啲唔系人人都想做 的。系啊，即系两样嘢嚟 嘅。唔系佢咪有讲，你又话唔使睇嘅， 唔使点先睇嘅。 你有冇睇翻咧？佢后来咪自己同阿许冠文解释话，哦，因为佢个即系本身系搞婚礼噶嘛，失败咗，即系佢系为咗啲员工而继续卖咗层楼，所以呢啲员工咪跟 佢咯。即系 你再谂翻，就会觉得系。 跟住就唉，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同埋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基本上成套戏咧都冇乜人笑嘅，除咗希鲁文啦，大家又笑一笑啦，同埋一开头Maserati 有笑啦， 哦，嗰度有啲离谱嘅， 即系离谱到爆啦， 即系嗰度有笑一笑，但系跟住第一次睇嘅时候冇乜人笑嘅，但我想第二次睇嘅时候咧。多咗人笑 哦 ，OK， 尤其是许冠文同黄子华嘅对手戏，即系令尊同令寿堂仲喺咩度啊？哦，你帮我问候佢啦，即系呢啲咧好多人笑，多咗人 get 到嘅 ，OK， 幽默或者笑啲轻松啲啲，多咗啲轻松。 Okay, okay, 之前第一次嘅时候 我都冇乜人笑，我都系哈罗文嗰度 咯。但我想讲咧，佢咪一开头好快阿长佩就啊，你有个拍档嘅男模师傅叫哈罗文咁样，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心谂。嗯，哈鲁文，跟住佢就咁啊，黄子华就咁得意啊，系个名，佢点解咁好好人噶？ 估到都系伏线噶啦，佢特登长 佩就，唉、哎，你之后啊知噶啦。咁到好快哈鲁文出现时候，我心谂唔通佢系希鲁，会唔会啊？ 我冇咁快谂到希鲁嘅， 我咁谂， 我只系谂咧，佢讲哈鲁话你第阵时候知噶啦，跟住我以为、 啊、 即系佢咧就应该系咧。俾人感觉唔好相遇，不过咧就叫 hello， 即系类似系讽刺翻佢，即系冇谂到咁深刻。 因 为 咧，我阿嫲咧就好中意叫人閪佬嘅，佢喺广州嗰啲旧派嗰啲人咧，佢叫得最多个我阿爷，我死閪佬啊，出咗去啦，成日叫閪佬。咁所以閪佬呢个字咧，我好熟悉嘅。不过嗰下想我谂，唔好閪佬。跟住肚啊，果然到戏嘅后边咧，即系许冠文同黄子华开始 friend 啊嘅时候，就问佢其实点解咧？你叫哈文，读歪啲音啦咁样。一个心，咦，原来我啱，真系閪佬啊！原来 hello 閪佬啊！ 可能我怀疑佢系咪死都想搵啲 guest 写翻落去啊？即系笑位啊，佢两个 可能唔想嗰几大家 要 轻， 即系要少少调剂咯。系我睇啲访问，许冠文同黄子华都话有好多位咧，我哋哇呢度好笑，可以去尽啲啊！即系都系唔好啦，唔好啦，收翻啲，收翻啲。 咁 啊， 唔好太多，因为呢套戏如果笑又好似即系变咗太多又唔。而家咁样都 OK 啊， 少点住下。 系啊，都 OK 嘅。 咁不如讲下咧，你边一个位？但你两个都喊到咩噶啦？边个位令到你真系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太催泪咧？催泪位啊！ 杨怡先。 我可以讲两个嗱， 即系你真系好 我其实咧就唔系话，哇呢、這个好触动我啊，我都系咁谂啊，我冇嘅，系啦，我冇，我真系要探到汤猪咁啦。其实我系唔想喊嘅，咁但系咧。 忍仲所以我当时同杨嘢一齐， 哦，你 feel 佢焗啊嘛， 系啊，焗下 啊，你就唔好焗啊， 系啊， 佢焗到一爆咗出嚟， 咁啊， 系啊，即系佢个鼻可能好辛苦啊， 系啦， 喷咗一下嘢， 无论生理定心理都好， 佢搞到跟住， 因为我唔 你俾佢讲啦， 我唔想咁大声啊，主要其实我唔 系 话唔想喊， 即系唔系呢个， 系我唔系忍喊，我系为咗唔想影响嗰个电影嘅礼仪，系啦。咁我其实第一个喊位咧系今年嚟嘅，因为咧我实在太熟悉睇佢访问太多，我觉得佢好近啊，嗰个人，同埋佢有病过喎， 系啊，佢大病咗几场噶啦。 嗰个咧系个人嘅情绪嚟嘅，即系我系同埋佢同韦斯亚又好 friend 噶嘛， 即 系佢哋又一齐拍《韦食攻略》，一齐去食嘢嘅， 即系佢哋现实生活中有好多。 互动你见过， 咁你觉得佢，所以你觉得佢两个真系好有默契，好真系有感情、啊。 咁而今年真 系 做得好好啦，系啦。 因为我成日想讲今年零冇嘢做得唔好啊，好黐筋嘅呢条友， 长辈都好似噶。 大家可以 有癫 嘅，可以睇翻嗰个金城嘅访问就更加了解佢 啦。 请 金城访问呢条 link 呢度， 系啦系啦。咁所以嗰个位系我第一个喊位嚟嘅，但系咧唔系话嗰啲冇嘅， 即系触动到你，哎呀 死咗啦， 系个情节啦。 然后之后咧，其实咧佢陆续有好多委屈你嘅，男女平等啊，或者人自唔自私啊，或者即 系 好多忍耐嘅嘢啊， 帮你冲凉啊，唔使啊， 系啦。咁我都谂起，其实因为佢我屋企我阿爷佢其实系都系一个男人嚟噶嘛。咁如果佢病咗你， 唔好意思啊。 系 嘅，系应该都系嘅， 即系你都可能想帮佢时候，佢都系我知道， 佢哋 好明白， 佢并唔系嫌扬而污糟，而系觉得女仔唔好搞呢啲嘢， 即系佢 唔 想，唔系 唔想理关，唔使帮佢。 唔系你等我讲，你哋两个等我讲 ，OK？ 我阿爷嘛，系咪？系啦， 系男人， 佢唔系介意你系女人，你污糟，你有血呢啲嘢，唔系呢啲嘢，系佢有自尊啊。因为男人嘅自尊心，佢唔想你睇到佢唔好嗰一面，即系大家唔好谂个女人污糟。除咗呢样嘢之外，其实系每个人都有自己自尊。譬如诶 ，Y Y 佢整亲只脚去厕所嘅时候，佢都唔想人哋帮佢一样啦，系咪 ？Y 女喂，做 咁系女人嚟噶嘛，系咪？我都系女人，佢都惊啦。 嘢男人系 系啦。咁但系我唔系投射，因为我阿爷，我觉得好惨， 唔系， 即系 嗰下会， 我系觉得佢系形容咗一啲好入肉嘅嘢。 系， 佢好识得同你共情咯，导演。 系啊， 咁而呢啲嘢所有累积埋之后咧，就去到 高峰。 系啦，朱康同韦斯亚闹交嗰度，文 院啊，医院嗰度。 我觉得嗰度系好重嘅，因为而家每一个人咧，你都好想谂自己，好想自私。但原来，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帮人啊，或者好中意去 顾埋人哋啊。 系啦，总之为其他人嘅人嚟嘅。但系近年来发生好多事咧，会令我觉得。原来帮人都会有问题，原来人系有时候需要自私嘅，咁我就突然间哇好哇有两个 angle， 一个自私啊，定系你要去为人哋做嘢嗰个角度出咗嚟，我都喺我个心入边好喺度好挣扎紧咯，即 系 佢两个对话系我自己嘅对话嚟嘅， 系 两个 都系你， 系啦，咁嗰度就能够 boom 咁咯，觉得 爆炸， 系啦。即系我而家先谂翻，觉得系咁啫。但系之前系唔觉得嘅，因为我喊都好无谓嘅。我觉得自己系咁喊，但我唔知咩原因嘅。即系唔系话哇，屋企人死咗，我经历过呢啲嘢， 唔系呢款 关事嘅， 系慢慢浮出嚟嘅时候。 系啦系啦，你要慢慢去谂，哇，到底呢套戏你喺入边边个位共鸣，系咩原因？你系而家唔会知嘅，可能有一日你先会发现。 突然间，叮！ 好啦，我讲完啦。 我啊，可唔可以唔好用喊位嚟形容？我谂系 你令到你 点中 啦，一个点咯，系啦，一个 点中我。其实一开头都系金燕玲嘅，真系 即系佢死嗰度。 因为唔系啊，唔系佢死啊，系死都系第二个 point 嚟嘅。就谂佢咧，佢系咁叫佢饮汤啦，下火啊，哎，同你阿娇啊，哎，得啦，饮汤啦，即系咧嗰个 caring 啊，即系嗰个你见到佢嗰个关心啊，嗰个有一个女性嘅长者嘅关心啊， 系 咁样系会令到我咧勾起我阿嫲嘅，即系嗰个感觉啊，唔系 exactly 唔系 exactly 我阿嫲，即系话饮汤，我阿嫲点会咁样叫我饮汤啊？快饮啦，佢只会咁样嘅啫，其实系会勾起嗰个感觉，咁多人。 即系硬猛嘅，都知佢一定会死噶啦，唔系点样？ 一 feel 到佢铺排噶啦， 系 啊，明白嘅。 之后理智嗰边就系佢一定系铺佢死噶啦，实死噶啦，佢唔会死噶咁啦。即系佢唔一定死噶嘛，讲真。咁但系到佢原来，亦都我都估到佢条路咧，系想话维斯亚系救唔到佢嘅，即系佢 call 白车啊，系啦，所以我每次都有少少窒 窒窒， 我冇讲错， 个个都系噶， 系好惊，因为头先系咁笑，跟人哋认唔到，咁我都觉得唉系咁铺噶，系咁铺噶啦，咁但系到真系 OK， 佢做啦，佢咁样死咗啦，佢系咁同佢心讲啊，其实佢已经走咗好耐啦，跟住咧嗰个应该系骆振伟嚟噶嘛，就诶莲姐死咗噶啦。 你讲落就话佢哋未必知嘅， 总之佢 另一个 救护员嘅男救护员啦，佢走咗啦咁样，我就，跟住就之后就开始咧，成个金燕玲嗰个佢嗰个后事嘅安排冇对白噶嘛，佢都系影佢，我系等我嚟啦，即系好化妆啊嘅时候咧，就开始嚟了啦，就不停喺度飙出嚟啦啲眼泪。咁咧，当然有一个少少出戏位咧，就系、是，但系都系好 touching 嘅，就系佢摆翻喺个眼镜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嗰下我就即刻，眼镜系唔可以摆棺材嘅， 烧唔到系咪？金属 系啊，嗰啲系唔得嘅，即系你不能够，亦都系啦。后边梁咏婷咪戴戒指系唔可以戴喺嗰个先人嗰度，因为佢系烧唔到嘅。 摆落去骨灰之后， 即系你之后系陪葬啦，嗰个啱侧边你可以摆，但系你唔可以摆埋一齐入去烧嘅，系唔可以嘅。咁嗰刻，但系见到佢眼镜嘅时候咧，我就哇咁嘅， 就 忍到猪头，同埋佢后边有啲 close up 个，唔知你哋点嘅，就系佢吸咗个棺木啦，就摸嗰个棺木啦喺度。咁跟住之后就系 close up 嗰个揿掣啦， 系啊， 即系推嗰个入去啦。跟住你就 wide shot 就发现咧。原来得佢两个就咁大个灵堂， 因为冇亲人， 冇其他人嘅，即系啊，得佢哋嘅啫， 冇错。 咁其实你问我有冇即系经历过吓、啊？你有试过去过人哋火葬，得你同你一个人咩？因为好多人噶啦，我就话唔系，系嗰个感觉啊，即系你会嗰下咧，你会 feel 到灵位师啊，就好似我都会谂确切，觉得我唔会再见到呢个人噶啦，即系我唔会确切。即系掂到佢啊，同佢讲嘢啊，有交流，佢只会喺个记忆里面，或者可能有啲相，或者可能睇啲片，你先至会哦，系啊，佢系咁样噶。我永远都见唔到佢噶啦，系冇啊，冇可能你做咩都唔见到佢啦。佢就随住嗰个棺木咁样推咗入去咧，你就会确切咁啊，哦，冇咯，就系完咗噶啦。跟住咧，冇下次啦，你不能够再见到佢噶啦。咁就系呢个咧，我就哇咁样喊到猪头。Okay.咁跟住再之后就可能啦，我都话你跟住食五拍谷噶啦嘛，系咪先？咁你后面咧一路层层递进咧， 就开始都 就开始一路冧落去啦。即系譬如头先杨怡讲嘅嗌交，即系喂你点解唔顾翻自己老豆啊？即系佢已经照顾佢，系啦，即系许冠文冧低咗，咁你都要照顾佢咁样。咁但另一个就唔系啊，我要移民啊，我同我哋去，我哋走噶啦，咁你搞掂佢啦，好得每有咩未 call 翻嚟咯嗰啲咧，我就吓。又是会大家可能香港普遍的甚至乎有些可能香港的人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是独生子女。 是就没有两个天。 是没有两个天啊即是你自己一个天人交战啊就是、哦、我都很想我发展我的生活、啊、即是我 屋企啊。 是但是喂你没有抌低你爸妈在这里没有其他人的了那你怎么呢你会自己在这里交战啊只不过他帮他变了做两个人。亦都有啲人系兄弟姊妹嘅，就话可系啦，我细佬就系咁噶啦，系啦，我家姐或者我哥啊，我妹就系咁样噶啦。咁啊，完全咧，我唔知道其实咧呢啲咁嘅兄弟姊妹或者啲子女照顾父母呢啲冲突咧，系咪我哋华人先有嘅咧？其实 应该唔系， 即系如果鬼佬，即系我西方啦 ，sorry， 西方嘅国家系咪都有呢只嘅咧？会系点样嘅咧？系咪净系我哋嘅文化？先至会咁咧，定系我哋香港人，定系原来唔系性格嚟嘅，即系系自私、自唔自私，或者你点样顾，或者大家嗰个 bonding 系几多？我唔知道，我真系之后、 啊、我觉得系亚洲人系咁嘅，因为咧我外国人咧大部分咧，即系佢哋咧大个咗咧都会出去住，或者系唔会同屋企人住。 但系你出去住唔影响个父母佢死咗，你点样去？ 或者佢即系意思佢哋唔会咁去要好似佢哋话嗌交啦。 唔系，我会觉得好似英女王过身嘅时候，到底大家关注咗哈利同埋 赶唔赶得切咧？即系咁样咯。系啊，佢唔俾佢去嘛，或者投钱通知佢，等佢唔切啊。 啊嘛，即系 所以外国应该都有， 所以系我就觉得系边样咧， 唔系个点， 唔 系 好似诶， 系啊， 即系亚洲人咁咯。 系我有当我之后有喺度思考呢个问题究竟 到底佢 系 咪同增产一样都系会常常出现咧？ 佢呢、這个哈罗文呢个 case， 佢冇关钱事嘅，即系唔系争身家啊嘛，系咪？即系话照顾佢未死嘅，佢照顾佢啊，佢仲出嚟维斯下，仲话啊好啦，请个看护啦，我睇翻啲我啲间表啊，即系翻工啊，大家走啊，你可能大嫂帮下手定系咩？跟住佢嘅哥就话唔系， 原来佢走啦已经 撇噶啦。咁呢个我就觉得啊，系咪我哋香港？我当然啦，近年好多人移民啦，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啲情况。 所以佢要讲嘅问题好多咯。 系太嗱呢、這个太贪心。 有移民埋啦。 系啦，移民埋添，撇埋添。 系。 咁咧就好啊，咁样。咁同埋头先就系杨怡都有讲嗰个，就系嗰啲长者啦。我谂再话再大啲就系不分男女啊，就系、是、个 ego 啊，同埋佢咧系唔听你讲噶。 嗯。 系啊，完全唔听你讲噶。即系同佢讲，唔系咧，你咁样咧，我中意咁，我中意佢，佢觉得佢自己唔跟你嗰套咧，系佢好叻嘅，唔知点解，但系嗰样嘢系有害嘅，或者系点乜理由你咁样嘅啫， 嗯， 系啊，你会觉得好猛啊，即系为师嗰时，你而家佢当然佢就 drama 啲啦，即系佢仲要捉住佢面对同佢讲，佢唔理你啊，佢唔要你啊，即系佢讲出嚟啦，一个 drama 嘅处理令到你。更加 feel 到 啦，已经上头啦，要闹翻佢，知唔知佢走晒啦，得翻我啫。 你仲喺度拣？ 系啊， 唔系 冲凉啊你，咁咯，系啊。 嗱，我呢度咧，其实令我唔系好中意嘅，因为咧佢有两个位，其实都系情绪勒索嚟噶嘛。第一个位就系佢话佢阿哥要走， 系啊， 佢阿哥讲嘅，你答我话广东话系咁，但 系 下面 系佢字幕写出嚟， 你情绪勒索我啊，咁样嘅。咁因为近年好多人讲情绪勒索啦，咁到后面佢呢度即系佢讲俾佢阿爸听，喂阿哥唔要咧，到底咧如果系你会唔会讲？呢件事我觉得好，喂你冇理由会生生同你老豆讲，喂阿哥唔要你噶嘛，佢都知噶啦，要搲个事实俾佢听。 但可能佢又会再讲话，因为佢都逼到尽头啦，即系佢都好辛苦， 佢想彰显佢嗰个角色，佢顶唔到。 即系爆发啦！ 即系我已经系最后条友嚟啦，你都话 系啊，得我噶咋？咁点啊？ 我明佢系好难受，但喺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自己系唔会讲出嚟，因为我觉得咁样系好惨啊！ 系做乜点你咁样著佢？ 如果佢都 我唔知道，可能 因为佢都中咗风啦。 但系有阵时咧，你知咧，当你嗰个情绪或者嗰下突然间。唔知我真系唔知道我啊，我唔知道我知唔知道我会唔会咁样定系点啦？或者可能第二个讲法啦，即系会令到唉，佢哋就系咁噶啦。 嗯， 系啊，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可能大家依家香港，就算可能你嘅父母或者好多你都有啲长者啦，长者好似有个特点咧，就系咧冇人会听，唔会听得入耳你嘅所有提议，同埋你嘅所有嘅点讲啊？ 即系佢自己一套啦， 完全系同埋你一定系唔会一啲都唔会考虑你嗰套。 嗯， 呢个感觉好重。多人最后就系好多人咧，令人有爱有恨嘅就系最后嗰个破地狱嗰啲戏啦。 系， 当然啲人最屌嘅就系有啲人就话：，哎，太好啦，黄子华就闹嗰啲南和佬啊，即系你哋唔中意咪走咯，关你咩事啊？咁样好咸松咁样。有啲人就话：，点解佢每一次都要演说咧？喺嗰套戏嘅最后。 即系点解要整呢个咩戏？ 即系但系嗰个冇事，但系咧，当然最后就系我爆哇嗰度，就系咧许冠文嗰啲读信， 系 当然读信系老土嘅， 其实 O K 嘅， 读信系好老土 ，V O 系老土嘅。 我想讲成套戏，我都认为系老土嘅， 系 啦，唔好以为我睇咗话好中意套戏，但系我唔会讲一啲 出嚟 嘅， 都佢都几 T V B 剧嘅，有啲嘢都其实 啦， 仲有马志伟，因为佢好喺话，但系咧喂。对唔住，我真系听到佢话咩你个月啊嘛， 啊 然后咧月咧系珍宝嘅意思，你叫文月，即系我嘅珍宝，哇！ 喺呢度系就我打个鼻喷嘢出嚟， 系啦，即系喂唔得，系啦，杨怡嘅防线都破咗啦，系咪？嗰下咁样破咗啦，即系好哇，点啊？你想顶你咁咧就好多人都喊。我睇两次，全部人都 都喺嗰度， 系啦， 最尾嘅读信， 跟住咧， 读信老土 系读信 系 好老土，但系老土而有用， 有 疏沟连，仲要许 冠 文 把声好令你勾起， 系啊，佢好慢慢咁样讲， 好有 feel， 就 好似 VO 系成功嘅 VO， 系啦， 系啊，同埋佢本身已经唔喺度，再咁样嘅声音令你觉得真 系 好似 系啦， 最后讲嘅嘢嚟， 因为声音系会令人回忆噶嘛， 系啊。 你会想翻套戏嘅嘢，系一个之前咁样， 佢啊， 譬如佢见佢买咗盒桃酥俾佢，佢、 啊、 想同佢讲，可能第日都系唔讲啊，算啦，出门口啦，即系呢啲，佢俾人冚完，佢坐喺出边点好咧？佢推住个轮椅点啊？佢喺里面喊，求其就喺度唞痕啊，喂，帮我洗啊，咁样即系。佢 想化解佢， 即系啦，佢嘅无奈，佢都唔知点样去处理， 唔识啦， 同个女 嘅性格沟通嘅， 系啊，完全系冇噶。咁咪哇，同埋有一度唔知大家有冇佢咧，一度系佢两个破掉噶嘛，跟住咧佢阿哥就咧阿哥带你。呢啲人就系啦，同埋就系佢诶，即系老豆跟住我啦，跟住就。所以就喊咗蛋餐之后，突然间你听到林家谦好慢咁样有啲钢琴，跟住同你轻轻咁样， 唔系即系好似佢头先咧 安慰你， 已经有一个伤口喺度啦。跟住大家喺抚平翻佢， 而家慢慢安慰翻 你，大家安抚翻先就出翻。 我想讲呢首歌嘅安慰嘅力量咧，比喺最后黄子华揸车嗰段 view 咧系劲好多嘅。 你觉得个尾系点啊？ 我想讲咧， 我以为佢撞车， 我想讨论下。系啊， 我都系啊，仲要红色车，仲要撞车嘅车之一， 即系咪分道扬镳 ，bang 咁啊撞咗佢嗰个灵车转呢边，佢 有人喺 Fresh 度讲翻佢嘅理解，就系话咧，佢哋一个咧就去咗。即系往生，一个咧就喺人间， 下 咩意思？大家分开啦。 我听过另一个系咁， 唔系我怀疑嗱，你先，你讲先。 因为咧嗱，我唔系讲我嘅感受咧，当时睇咁嘅卵嘢，做乜影佢两个慢慢上车？即系咧嗰啲镜头咁奇怪嘅， 因为怀疑其实仲有一个结局噶。 系啊， 系啊， 唔系我就喺度谂咧，佢唔乸系一阵间开车撞车， 系啊，下一程车就撞车。 系，跟住又讲埋晒嗰啲咩细咩 B B B B 嚟到呢个世界点样咁啦，我好惊啊！ 你虽然咧，我哋即系唔可以太悲观嘅，即 系 讲 啲好正。 因为之前黄子华系悲观噶嘛，即系佢话我吓点解我生？其实咧，佢同即系周嘉怡咪打边炉，即系讲生仔呢、這个。其实我系 buy 黄子华嘅。 OK OK， 我系同意佢呢个 point 嘅。 带佢嚟呢个世界， 即系啦，我都咁老啦，哇！佢出世就咩要照顾我两个老嘢， 就要死亡啦，面对咁啊。 同埋就系感情啦，即系咁，即系佢理智嘅理，即系现实嗰边就系佢照顾我两个老嘢，一条友。咁理智另一边感情嗰边就系佢就系话我哋系减法嚟噶嘛，即系我一定系死噶啦。咁到我同佢培养感情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拜拜啦， 即系佢就要逼住咁样， 即系点解咁样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最后就系话唔系嘅，就算我哋知之后大家都要拜拜咧，我都系要继续去积极咁生活嘅，你唔可以， 即系冇可能因为咁， 你唔可以放 屁 嘅，系唔可以咁灰嘅咁样。咁我心喺度谂，会呢个时候撞车？ 我真系谂啊，哇！如果佢咁，我真系。 我有睇导演嘅访问咧，佢去剪咗四十几次啊嘛，不嬲剪就剪，个结局都系 set 噶嘛。咁我就更加喺度谂，系咪佢剪咗四十几次，黄子华都系死咗，都系会死嘅咧？之后都死埋咧。但后来，但后来再佢再宣传期多啲，即系再就发，哦唔系，佢嘅意思系咧， 唔要个 B B 啫， 系个 B B 系冇，即系总之佢落咗或者咩，唔会有 B B 嘅。之后都系，但后来佢都决，最后个结局都系佢剪到系，佢同佢一起会抚养呢个 B B 嘅。 但系我就嗰一下有啲吓吓我噶，我惊唔好啊，千祈唔好咁。 同埋咧，佢 嗰个感觉真系太得啦。 唔系，我系觉得好肉酸啊，咁样咁出啦要写， 但 写到哇，佢最后咁样，即系我太过 车一转就死啦。 我真系唔系啊，即系形容哦，原来随时生死咧就系好随时会发生嘅咁，珍惜眼前人嗰啲。 其实有拍过几次系冇咗噶嘛， 系啊， 因为嗰度唔似系开心地有咗噶，成日话你最近成日晕嘅有事嘅嗰度咪真 啊系啊系啊， 佢讲嗰度咁奇怪， 所以点解啲人话咁啊 cut 咗周嘉怡咧？ 系啊， 因为佢而家呈现到出嚟咧，好似 好碎嘅其实 咁。不如 cut 咗佢 啊！系即系其实你咁样讲，冇咗都唔知噶，冇所谓。 有咗佢有咗，我都唔知。 同埋唔系我头先你话个解说咧，你头先有一个话见过咁嘅解说，有一个解说咧就系话，因为咧佢咪嗰个车系出去嗰条路咧，嗰度系一个红磡咧，出翻去另一度一个位， 转翻出洪水嘛。 即系你每次离开红磡咧，都会经过嗰条隧道仔咁出翻去嘅。佢要即系意思形容咧，其实就即系话黄子华佢哋喺红磡嗰度。 度噶嘛，即系发生呢啲事，即 系 其实嗰度都系关于死亡或者经历好多死亡嘅嘢，都唔开心，或者喺红磡嗰度啦， 转翻出嚟 系啦，即系跟住佢咪有个有个疏忽， 我知， 就好似我离开咗，即系大家咧唔好成日谂住诶呢样嘢，我话大家都要抽翻出嚟啦，咁就好似啊一片光明啦咁。 咁其实同放喺公心之后，就系大家都要打开对门行出去行远啲，就 系 一个 wide shot 影出一个航拍啦， 咁样就哦，即系系啦，好似舒怀释放咁嘅意思。不过千祈就唔好同我做，突然间哇顶佢，原来即系撞车咁样。 同埋好大就 系 咦红色 Audi。咁即係还晒钱啦。 佢好像唔明嗱，其实呢我有少少少少衰嘅，即係捉呢啲嘢。例如佢话佢成日话自己赚好多钱嘛，嘩仲出街洗衫嘅。我真係咁样諗啦。跟住又喺屋企嘩咁靓嘅间屋。 因为饮酒打边炉啲嘢咁靓嘅，好 fancy 嘅。 学你话斋，和州 Audi 嘅，点解？ 咁佢本来原价都系$80个，五蚊个，订$100，你点样起货？ 跟住我就意思，佢仲做咁多嗰啲，即系好似 product 懒系。 咁人哋有嘅我都要有，人哋 跟住我 收货 又 争 咁，讲到争咁多钱，学你话斋嗰架车都揸到咁靓。 咁唔知啦，可能啊，即系黄子华呢个角色都做咗几年。即系呢啲殡仪啦，即系都唔系讲紧话咁短几个 case 啫， 佢唔系一年内死晒嘅呢啲啊，大家唔好咁咩。 如果佢一年内就咁样嘅话，咁啊哈罗文个人都要随和啊，佢咁快就改观系咪先？即系佢都应该经历可能几年啦，我谂。 即 系我好似佢而家疫，我讲疫情可能我当系20，可能而家24咁咯，即系3-4年咁， 或者4-5年咯。 系 啊，睇嘢冇搏佢啊。 但系我见到咦，红色 Audi 系啊，有啲贵嘢喎。 同埋红色好容易撞车。 即系嗰下少少红色嘅， 我如果咁谂咧，佢应该用一架平实啲嘅车咯 ，Benz 得唔得？ 普通啲嘅车咯，即系唔需要 可能有赞助咧， 即系唔想 focus 喺架车度啊，大家嘅视线。 但系嗰下少少红色 Audi 咁， 唔系啊嘛，跟住就影佢，系啊，就系咁咯，系咯。呢套戏应该唔知仲有冇啲咩奇迹啊？即系嗰啲咧， 而家已经系奇迹啦， 即系话再创呢个。 如果佢能够突然之间试翻嚟一个加长版，加晒所有岑嘉琪啊嗰啲啊，全部拱晒落去咧， 再睇一次啦。我哋唔拆嘅，可唔拆嘅人可能都去拆噶啦。 我会睇一次嘅，如果佢系啊，我想知咁嗰啲嘢系 谷德超 加 长 版，系啊，话有谷德超噶。 哎、其实我觉得点佢切咗嗰啲部分全部都系关于黄子华嗰边嘅。 可能因为佢觉得主线始终都系许冠文同 屋企 国家啦，即系佢哋呢个家庭。 因为佢太多嗰个角度去睇件事啦。 系啊，佢太多想讲。 所以 黄 子华个背景嗰啲故事就切咗好多。 因为所以而家呈现到反而系黄子华系一个旁观者咁咯。 嗱、 啊， 其实系咁咧，我觉得系好嘅， 系 冇咁太。因为啲人成日闹佢话，佢又讲金句，咁、 啊、 其实咁样系令到佢低调啲，而又有个角色喺度、 啊。即系大家 focus 咗喺。维斯亚嗰度， 或者嗰家人嗰度啦，我觉得系好嘅。但系咧，如果你冇咗佢咧，你呢套戏又冇咁好睇噶咯。 即 系 如果冇咗黄子华， 即系好似我哋跟佢第一身去隔，知道、啊、哦，原来啲咁样嘅后边系咁嘅，经历咗呢啲嘢之后，系我都转变咗，唔系就系为钱啊，即系咁样咯。 系啦， 跟住就啲人就咦，咁睇嚟下年金像奖系边个攞咧？系黄子华攞定许冠文咧？但大家唔好唔记得，跟住就有套刘青云爸爸， 你唔知道你唔知道有几多个人角逐去比拼， 啊、但我 突然间 好想为斯亚罗，虽然都， 但你唔知仲有咩对手咧？ 吴君如咯， 吴君如咯， 咪仲有 OK 张艾嘉， 咁好难。 女儿的女儿， 因为 女儿未睇， 我觉得啲为斯亚嗰啲咧，可能会俾人哋即系 Sammy 咁，唔会咁快攞到嘅。 啊，我唔知啊， 唔会咁容易俾你咁快。 我希望佢结婚啊嘛，结完婚之后唔好唔做啦。 唔会嘅，我都系好中意。 有得睇嘅， 唔会嘅。佢而家我觉得佢好投入做， 我觉得佢运到啦， 好加油啊！ 继续做多几年先得嘅。 咁好嘅，唔好似黄子华咁60先。 佢冇喺八日之下嗰度俾人换角嘅事啊嘛， 我突然间突发奇想，如果金手指嗰个唔系阿 sa 系维斯亚，会好睇啲咧？ 唔好意思，套戏真系 可能之后以前唔会拣佢，唔会拣喺。 唔系啊，有时你咧，除咗佢个演技之外，啲人考虑系卖钱啊。 系卡 sa， 譬如喺大陆咁， 起码 好多人知佢。 除非而家维斯亚开始爆翻红翻，即系有翻少少， 就好似林峰咁，就一砰咁啊。 咁可能就会用佢咯。 系啊， 唉。 佢考咁多牌，搵啲嘢乜都得嘅，应该点都做到嘅。 而家可能好啲嘢，多啲人。 佢终于遇到一个角色，我觉得好好咯，即系个角色系令到佢唔系不入成分嗰种。 同埋佢练咗九个月啊嘛，破地哦， 系啊系啊， 呢个仪式。 摆到我真系好中意嗰一幕噶，佢跳火嗰一幕 真 系好劲，拍得好靓，系啦。 我反而系期待下， 好靓， 期待佢下一次会。做啲咩 嚟啊？ 有咩人揾佢做一另一啲戏系点啊？ 系啊， 如果唔系咧，你只会停咗喺度就冇。 系啊，冇错， 即系冇啦。 但我相信佢系有嘅，因为 佢 系 OK 嘅，继 续嘅，系啊。不过可能仲再需要多啲机会咯，唔同嘅嘢。 你知道女人嘅戏有几咁少噶啦？ 系啊， 大部分系男人戏嚟噶嘛。 系啊，除非你要搞好耐，读多一面有自己 character， 你唔关注。 但已 经 好老啦，已经跟住就 即系又唔系呢一个年龄层。 女人真系其实都系 即系 疏 旧年，睇王子六十几仲喺度咁样。 但系爸爸刘星云都仲系主角嚟噶嘛？ 系啦， 女人真 系 好少嘅， 真 系 好难。 有几多个可以度身订做，好似 Sammy 咁有套戏去， 真系好难。 系啊， 或者你自己整咯，唔关注。 佢都要好耐 去参与， 咁计 都要好耐， 好耐啊！ 做咁通常好多女人到咁上一集，算啦，我唔整啦， 因 为 有 结 咗婚咧， 系啦，或者唔愿唔使唔想再搞呢啲， 未至于女人污糟， 总之人唔中意。 我嗰日睇到我 send 咗俾 YY 最后呢个 get 先，就见到张图咧，就话应该系男女嘅对话，嗰个女人就话我今日咩同个男朋友。我就嚟 M 唔舒服，就同我男朋友讲啊，好唔舒服啊，真系咁样。跟住男朋友就话冇计啦，祖师爷唔中意啊嘛。 我知 道，屌， 我知啊，嗰个佢哋对话，我见到，我见到，冇声俾我都睇到。 好扑街啊！我心谂， 同埋咧有诶讲少少话祖师爷唔中意，即系话咧点解有啲有个朋友话点解睇呢个就觉得吓。啊其实点解佢哋咧呢种即系意思话呢个技艺，你识呢个技艺啦，即系破地狱。或者做佢哋呢行男模呢行、 啊、 即係佢有好多嘢呢佢哋係师傅教落係咁做就咁做嘛佢估唔係话其实佢都冇諗过点解。 佢冇心够嘛佢跟囉。 咁点解佢话点解佢哋唔去了解点解 会 㗎会找出呢、這个点解你话冇原因去搵个源头。 就唔係做男模木佬啦係咪即係咁。 因为咁讲如果佢会去因为咁佢哋普遍咧都系你讲咪跟咯，因为师徒制啦，即系你要听师傅嘅话，你要跟呢、這个系好传统嘅行业，即系你话你佢讲嘅就哦系啊系，师傅系你唔会驳噶。 唔系，同埋另一样嘢系觉得，因为如果佢系一个人可以忍受做传统嘢做咁多几十年嘅人，佢应该唔系一个咁样嘅人啊， 唔系一个开通嘅人。 如果佢系咁，就早就转咗行， 就唔会参与呢个行业， 就唔会死即系一路喺呢行 死守咁， 同埋系传统嘢啦。咁你以前讲真啲女人都唔倾向㗎啦女人喺屋企咋嘛点会掂呢啲嘢咩都唔掂。所以我见到导演有个访问好正就佢有个亲戚呢就走咗啦但佢个亲戚个 family 系冇男丁嘅咁佢就去帮手啦。跟住成个过程都听到嗰啲男模即嗰啲师傅就哎唔好掂啊女人唔使装香唔好掂啊女人唔好搞啊要男人先得㗎嘛。跟住佢到最后忍唔住就开波啦即闹嗰个师傅啊。咁而家系冇啊咁点啊系咪唔使做啊而家系冇男丁㗎啦咁点啊。 对啊对啊。 即系佢顶唔顺啊！ 因 为 而家呢 个 社 会 咧、 啊， 又系咁，即系唔一定会有生小朋友，或者有真系有男仔，即 系啊，可能冇。 咁你点啊？你话一定要嘅话，咁系咯。 即系 Touch 我而家死咗，都冇男丁噶，我边有男丁啊？ 我回忆翻咧，我亲人过身，我屋企系得两个女噶嘛，即 系 冇噶，冇事啊！啲师傅冇讲过呢啲嘢，好在。 我觉得随住时代嘅唔一样，其实咧，应该要变通下嘅。 系啊， 变通 系 即系我唔系要改你所有嘢啊。 咁当然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系而家呢个殡仪呢个行业，其实有好多新嘅人啦，即系后生啲嘅人啦， 同埋有个女仔话佢自己做殡仪， 即系啦，都好多。大家可以 YouTube 其实好多片咧，系跟你想睇几部片啊嗱，就系你可以去睇下佢哋真系会认真咁同你讲解每一个 所有个步骤做啲咩。 系啦，呢而家咧我哋就整咁样系 for 啲咩嘅，而家佢哋影晒出嚟，你可以睇嗰啲纪录片，好多纪 录片唔使， 好多访问。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你不用给几十元去戏院坐在看 而又不是真的又 是啦不够真不够 detail 今集我不会斩的但是一个半钟你们慢慢再看再听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现在不太想讲 hello 哦 Hey, who? What's up?